特别报道，20年20人，七月奉献。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活力调频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 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默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萨顶顶，欢迎收听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马苏，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们是 广场村， 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 年轻的声音 就在这里。 聆听未来，一个年轻人的生活社区，生而不同，一个全媒体的可视电台。大家好，我是 Coco 李文，欢迎关注 Fresh Radio FM 98.2。 叫醒你的是闹钟，是梦想，还是你家的猫？ 出门带的是钱包，是任务，还是豆浆油条？ 挂脸上的是淡妆，是疲惫，还是微微一笑？ 带着露水的新鲜资讯， 脑洞大开的话题讨论， 直戳笑点的有趣内容。 早晨不无聊，全天才有的聊，一起来微微一笑。 Hello， 大家早上好，这是一个周末的开始，欢迎大家来到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8.2北京青年广播活力982每天早上的节目微微一笑。 大家好，我是珊珊。 大家好，我是今天心情非常非常好的水水。 为什么？ 就是莫名的好。 是因为你穿了短裤吗？ 今天就有好心情， 莫名就有好心情， 像夏天吃着冰淇淋。OK， 要提醒大家，982是一个可以看的电台，大家可以通过搜索我们的982魔力工厂这样的一个微信公众号来关注我们的推送的内容。同时呢，大家也可以通过我们的深度合作直播平台花椒直播来观看我们的花容月貌。 是的，记得大家在观看花椒直播的时候呢，要搜索这个活力982啊，然后点击关注和分享。依然是那句老话了，万水千山总是情，点个关注行不行？ 所以今天你的心情怎么样？一个周末的开始， 超棒啊！因为两天没有上班了嘛，今天有一种缓过来的感觉，有一种新生的感觉，而且明天还不用上班，有一种 不想上班， 我不想上班。我觉得大家周末的时候还是有非常好的心情啊！而且我已经看到了吴黄和天哥都已经在直播间了，你们都起得好早哦。 而且大家一定要把眼睛擦亮了，今天在我们的直播间里面有一件事情大家是必须要发现的，如果大家没有发现的话呢，珊珊有可能会生气，然后在直播间原地爆炸。 哼， 那 请问关于我，你们有发现任何事情吗？ 有没有发现珊珊有什么样的变化呢？ 没有什么变化呢。 OK， 那我们首先进入的是第一个时段，在第一个时段当中，大家可以没有顺序，没有章法，没有逻辑的在留言区告诉我们你看到了珊珊什么样的变化。 哎，那首先进入我们的第一个时段，好奇头条号。 尊敬的各位好奇宝宝，您乘坐的好奇头条号马上就要起飞了，请拿好您的好奇登机牌，从982号登机口登机。 请系好安全带，收起小桌板，最重要的是打开遮光板，这样才不会错过好奇世界。 好奇头条号。 大家 有没有发现呢？天哥说化妆了， 我以前都这样哎， 以前都一直是都是在化妆， 对，都是化五成妆。吴皇还说了，让你们的节目唤醒我，特别好，我们就希望在每天早上陪大家一起聊一聊最近发生的有趣的事情，然后希望每天早上就可以注入鸡血一样，有活力的开始新的一天。 打鸡血换成注入鸡血，我觉得确实是不太 OK， 因为我觉得打鸡血这三个字是一个固定短语。你讲到打鸡血，我就觉得精神在振奋。 嗯， 但如果你讲到注入鸡血的话，就好像有人拿了一针管的鸡血注入你身上一样。 雪山，你今天是不是不开心？我这里有一管鸡血 注入你。OK， 你的颈动脉注入进去。 其实首先我是希望有一条就是非常振奋人心的消息和大家一起分享了啊，就是法国的环境部长宣布在2040年前要彻底的禁售燃油车了，同时呢在今年停止新的石油和天然气的开采计划审批。那此前挪威和荷兰已经宣布将在2025年只售电动的车，那印度则是在2030年，德国此前还有一个更为激进的提案，要在2030年之前禁止所有燃油车上路。法国宣布该公告的时机恰好是在一个非常非常关键的一个阶段，那就是不少的商家也开始要进行一个就是燃油到自动的一个转到电动的一个转型。所以说为了环保事业，全世界的人民都在奋斗。 听起来真的还蛮有振奋人心的感觉的，就很想去畅想一下以后未来的生活。 对， 就大家都开着电动车，而且只能跑几百公里的。 其实我们国家也有非常非常多的关于电动车的一些就是优惠政策和鼓励政策。而且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也开始说，哎，要不然我就买个电动车吧，反正既方便又能够节能。 对。 但是其实我觉得现在就是之所以年轻人不买电动车，有一个最重要的理由。 什么理由？ 上次我和静瑜还聊过这个问题，因为他现在就是在考虑买一个电动车。 你跟我在一起。谈别的女人。 你开燃油车呀。 哦，他买的是 静瑜买的是电动车， 电动车是吧？ 因为他没有那号嘛。 对对对对对。 然后他说其实最重要的一个问题，不买电动车是因为现在的电动车太丑。就真的是没有什么好的车型就是很好看的。 现在比较好看的电动车又比较贵，大家就会觉得有一种，哎，我买一辆电动车要不要花这么多钱的感觉。 你讲的好像买一个遥控玩具车一样。 可是就大家就真的会觉得电动车应该更便宜一点。哎，因为它不用充加油啊。它是充电的，充电很难吗？没有了，我主要是觉得电动车听起来真的不像传统的燃油汽车，在我们的某些固定成见里面这么酷， 对， 所以总觉得应该便宜一点点。 我真的觉得台里很贴心，你每一次就是走到门口的时候，你有没有发现台的大门口前面就是两个那个电动车的充电站？ 是吗？ 是不是觉得很贴心？ 你为什么会留意充电站呢？ 就是 四处去找个手机充电的地方吗？ 没有，就是那天手机充电吗？就是那天路过，我看到有两个充电站的时候，我就在想说，一定要找一个新闻配一下这个 啊。 对。 你看吴皇说了，说我倒是不会买，感觉很危险。 怎么会危险呢？ 就是觉得技术不够成熟吧，有的人会有这种担心。 OK， 因为你看，像燃油汽车搞了这么多年，然后技术比较稳定。但是电动车大家刚刚开始研发以及投入使用，总觉得会。路上会不会断电呐？ 总觉得你的重点在搞了很多年，那你有没有想过，就是电动车再搞个几十年，应该也差不多。 是的， 对不对？ 就是再过几十年，我觉得大家对于电动车的一些小小的成见或者是疑虑会消失殆尽。 就好像你知道，我有一个挺好的朋友，他就是坚持不用，就是类似于像某宝啊，或者是像某信的一些就是支付的手段嘛。他就是总觉得有一种被害妄想症，就是他觉得这些东西很危险，对，他就觉得自己把钱就好像 你告诉他。他就算不用这两个，他所有的信用等级已经在系统里面了。 不是，我想跟你说的就是他被逼着，他就最近越来越绝望，他就觉得因为生活越来越不方便了， 越来越绝望。 因为在便利店越来越少有人想要收现金，然后你拿现金的时候，就是那种收钱的人都会很无语的看着你说，哎，你没有微信，或者是你没有什么支付宝之类的嘛， 我不卖给你， 对 对是吗？你看，陌上 花 发 来 了。 陌上花发就是我们的小知识补充站。 是的。 他说了，加油站只有两个品牌，充电桩却 鱼龙混杂不下十几个，所以他应该是在抱怨说，现在如果是开电动车的话，还是会碰到各种各样的一个加充电的过程。 是的，尤尼斯也来了，尤尼斯送了两个太阳，谢谢你哦，一人一个，我跟水水领走了。然后刚才你说的， 我有一个 美丽的太阳， 愿望 要种下许多的太阳， 种下 一个男朋友，就会结出许多的男朋友。 幸亏你的逻辑不是种下一个男朋友会结出许多许多的老公。 还需要培育这么这个过程。 那当然， 但是刚才你说的这个朋友要拿他不太用某宝和某信的支付方式，其实我觉得这真的很方便嘞。就我现在出门有的时候就只拿一个手机，完全不带任何的其他的支付方式，到哪儿都是请问你们这儿可以这样支付吗？可以用手机支付吗？不可以的话我就跟店员说这样好不好，我转账给你帮我支付。然后我现在买东西更夸张，我说我转账给你，你帮我支付，以及我的会员卡号是什么，你帮我记上分。我现在每天这样子， 我现在也是这样的。 你也是是不是？天哥说你们俩还一人拿一个太阳，你们俩不嫌热吗？ 我不热，我今天穿的超凉快的。 你要不要站起来给大家展示一下？ 不要，羞涩。 今天水水进入直播间的时候我都要惊呆了，亲爱的朋友们，就他穿了一条就比女生的热裤还要短的短裤。 没有比女生的热裤还短吧，女生的热裤是就是像泳裤一样的那种。哎，我说我现在没有， 我现在， 我跟你说，你节目的过程当中不准就是用余光去偷瞄我的腿。 我刚才 就感觉被你偷瞄， 就看到两条大白腿在那儿晃， 上面还有好多毛。 两条大白腿上面还有好多腿毛。所以如果在听收音机的朋友们，你们有更多的朋友来到直播间说我刚才是在听 FM982, 但现在我来到了花椒直播间就是想一睹水水的美腿。我觉得人数够多，水水有可能会做一些这个思想上的改变。 不是，你不要在这边挖天坑啊，我跟你说。你挖的这个坑太大了。 人家都是开天坑，你怎么变成挖天坑了？ 你就是一个人在这心情的挖呀。 必须挖坑。陌上花发又发言了，他说现在买早点都有二维码。 买早点， 现在买早点都有二维码。 买早点，买晚点就没了是吗？ 让我想起来那个段子，说老婆跟老公说你要提早点回家，然后第二天早上的时候老公提了早点回家。 陌上花发还说了，说据说在中国的硅谷杭州，杭州什么时候成中国的硅谷了？中国的硅谷不应该是中关村吗？有两个抢劫犯接连抢。 阿里巴巴是在杭州创建的吧，所以杭州可能有中国的硅谷之称。 我明白，我就是不愿意硅谷从中关村被抢走。 硅谷就是中关村。 对，没有第二个硅谷。所以陌上花发你马上更新一下你自己的这个信息系统好不好？然后有两个抢劫犯接连抢了五家杂货铺。一共抢了100块钱现金。 是不是大家店里都没有现金是吗？ 对，大家都用电子支付了吗？ 然后抢劫犯也不好意思说你给我微信转账吧，这样就知道他是谁了。还是好的。以及我觉得像这样的没有现金的方式，还有将来的无纸化生活我觉得都很好，包括纸币可能也会消失。大家纯是用这种电子的方式去过自己的生活。 我不喜欢，我真的是觉得我很喜欢纸。我是一个很喜欢纸的人。 你可以把纸穿在身上啊，你是这么爱穿的东西。你看你现在都穿跟女生的热裤一样长的短裤，你又为什么不能穿一条纸裤子呢？是不是？ 对不对？而且我觉得在你的就是心目当中，你觉得有很多男女之间的那种差别，就男生不能够穿很短的短裤，对不对？ 对，一般情况下是啦。 对，但接下来的这条新闻就非常的适合你，你知道吗？ 什么新闻？我觉得我的视力会受到一定的冲击。 不是，就是在加拿大出生了一个在他的身份证明上没有写明性别的婴儿，这是他的父母给他做出的决定。那是这个婴儿是他的那个身份证明上的在性别的这一栏写了一个 U， 那 U 代表的是 undetermined 或者是 unassigned， 就是说未被分配或者是未确定。那这个婴儿的名字是叫做 Cyril Atlee。 我们来看一下他的身份证明。 嗯， 大家看到了吗？大家有没有看到 sex？ 就是性别 ，C A N card， 就是 C N 为什么？ 加拿大的 啊 ，Canada， 英哥伦比亚，英属哥伦比亚省。 嗯， 然后呢，在他的 sex 就是性别这一栏写了一个大写的 U。 未确定是吗？ 对，就是未确定或者是未分配，因为一般来说你的就是 F， 我的 是 M， 而你的是 M， 我的是 F，都可以。 非male 一姐二哥、 G 和 B 就是 girl boy。 这个节目的价值观是不是有点错乱稍微？但是为什么这个小孩子会写 U 呢？就是 因为他的父母希望。不要根据小孩在出生时候的生理的性别就给他判定一个性别而对他的人生设限，希望他在性别上更加的自由， 有自己的探索是吗？ 对， 等他长大了看他想做小王子还是小公主他自己去决定。 对， 所以说加拿大是允许这种操作的， 现在是慢慢的在允许这样的操作，因为这样的操作有很多的就是他的非政府组织和一些持有需要性别更自由的这样的人的一些就是努力，他们努力是希望就比如说他说当我出生时医生看着我的就是性别的一些就是体征来判断我是谁，而这些结果会跟随我，跟随我这个身份会贯穿我的一生。那如果他们没有在当初指定我的性别，那他们之后，那我们之后就不用不遗余力的去重新争取自己对于性别的再定义。但是这个事情其实实际上也是引发了很多人的讨论，因为毕竟不管是从生理上来讲，还是从社会共识上来讲，我们对于性别其实是有一定的共识和一定的认知 的。 所以说这样强行的去在他出生的时候就不给他安排性别，会不会对他的性别造成更大的困惑呢？ 是的，有可能会给他一些引导啦，我觉得是一些可能这个小孩子在他的基因里面没有决定的这样的引导方向。 对的， 他会很迷惑吧，比如说他在上学的时候别人都是哎，男生女生一波，比如说这一波男生跟这个男老师去洗澡或体检了幼儿园的时候这波小女孩去跟这个女老师去洗澡了，他就 你们幼儿园还负责洗澡吗？ 我相信有 幼儿园的时候 是负责洗澡的吧。 OK 好， 看一下大家的想法吧。比如说像这对父母在给他的孩子安户口的时候，这个性别上写了未确定，希望他能够在自己的人生当中对自己的性别有更大的自主权，在自己真的认清楚自己之后再把这件事情定下来。你们怎么看待这样父母的做法呢？ 对啊，天哥就说自我认同是在青春期阶段开始的，至少应该给他一个参考吧。 哎，我还挺喜欢这个概念的，就是你给他一个参考，而不是什么观念都不给他，让他完全自己去探索嘛。 哎，但是你知道吗，我之前读过一本书叫做芭比娃娃研究，就是类似于叫芭比 study。 然后那本书我觉得很有意思，他的意思就是说通过芭比这样的一个玩具，怎么开始笑 了？对不起，因为我老是转头就看见大毛腿三个字。然后我看到水水这边纯真的脸庞，他刻意忽略了大毛腿那三个字，我两边对比我就更想笑。 没有看到啊，哪里有大毛腿啊？ 就是你看那个 Omega Nora 001星星留的眼， 人家是叫 大毛腿， 人家是叫 Nora 了。 Nora 欧米伽是对的，对不对？欧米伽没有底下那个横。 对，不是欧米伽了， 不晓得 了，就是一个欧米伽一横 Nora 001。 星星， 谢谢你参与我们的互动，谢谢你啊，谢谢你。 好了， 就是讲到说，其实芭比就是一个特别典型的，你觉得女孩子就要玩芭比，然后呢，你发现芭比在全世界各地，亚洲的芭比、非洲的芭比和欧洲的芭比都是一样的，它只是把颜色换一换，然后呢，女孩子喜欢玩芭比这件事情，就会让女孩子觉得从小我就喜欢粉红色，然后我就要喜欢打扮， 是的， 然后这对于那种喜欢跆拳道、柔道、摔跤和相扑的女生来说，就是一种就是从小的打击嘛，对不对？ 一种从小的禁锢，对不 对？ 她没有办法释放自我，她一定会被套上一个粉红色的裙子。 对， 虽然她内心住着一个拳击套，她很想带着拳击套上街。好吧，但是陌上花花也说了，小孩的性别意识是从四五岁开始的。所以你觉得他们应该怎么做呢？是从四五岁的时候重新去告诉一下小朋友你的户口本上应该是什么吗？还是说？可是天哥也说了，就是自我认同是青春期阶段开始的。如果是你的孩子，你会怎么办呢？ 我觉得如果是我的孩子的话，我还是会给他定上一个性别。 我也会。 嗯，因为我觉得如果不定性别的话，搞不好给他带来更大的困扰。 嗯， 对不对？ 对的。 嗯，就是，但是我觉得给他定完性别以后，我不会以那种特别，就是比如说男生或者女生的那种感觉去要求他。 城市化的教育是吗？ 就比如说他是一个男孩，然后他说我想玩芭比娃娃，我就会给他买芭比娃娃。嗯、他要是和一个女孩，他说他喜欢买玩坦克那种小的玩具的那种、 嗯， 我也会给他买。 你说这样子怎么样呢？嗯、然后你给这个男孩定上一个性别，你说、嗯、你是个男孩哦，你就应该喜欢粉红色的蓬蓬裙。然后你是一个女孩哦，你看这个黄金圣斗士的公仔多么适合你。 嗯，但我觉得这个问题的关键不在于芭比娃娃还是公仔，关键在于应该这两个字。 嗯， 就是我们不应该给他定义说你应该怎么样，因为其实没有什么太多的事情是因为性别本该就怎么样的。 是的， 对不对？ 嗯， 所以其实也是希望这样的一个新闻能够让大家在性别方面，哎，有的时候想一想说，有的时候我们是不是有点太过于武断了？ 嗯， 就比如说女孩子就应该怎么怎么样，男孩子就应该怎么怎么样，其实实际上并不是这样的， 对 不对？嗯， 其实在大的道德框架之外，应该这两个字应该被少用。 嗯， 应该这两个字应该被少用。 对，就好像政治课上老师说，这个世界上绝对没有绝对。 嗯，陌上花爸给我们普及了另外一个小知识啊。他说芭比创始人的孙女很痛苦，他奶奶一心想把她变成真人版的芭比，可是小姑娘长大后越来越胖。 对，就比如像胖瘦这个事情也没有什么应不应该的。 嗯， 就比如说你如果要漂亮的话就应该瘦。 嗯， 其实也不一定。嗯， 对的， 虽然我是这么认为， 我真的觉得瘦就会变漂亮。 好。 嗯，大家还没有发现呢。陌上花发，你有发现我这两天瘦了一点点点吗？我这两天瘦了3斤，两天瘦了3斤哦， 很厉害， 好厉害哦。 珊珊就是最近的变化，那是什么呢？ 嗯， 那大家就是来赶紧来猜一猜好不好？ 不是已经公布完答案了吗？你是疯了吗余云水？哎，你看天哥这么说有没有道理啊？他说、陌上花发，我要生气了。你知道他说什么吗？ 他说 珊珊，我看出你的变化了。 嗯， 衣服瘦了。好烦哦，好烦哦。 嗯 嗯， 好烦、哦、 好烦哦、 嗯、 刚才天哥其实给出了一个说法，他说生理结构不是定什么就叫什么，只要告诉他生理上是什么就好了，不要乱贴标签。 对， 嗯，其实就是不要告诉他那么多我们已经固定成见的那些东西啦、那一套标准和准则，只是告诉他客观的事实就好了。 其实这个就是波伏娃的观点了。波伏娃是一个就是女知识分子，很厉害。然后她出了一本书叫《第二性》，其实总结起来她讲的意思就是说，其实女人之所以为女人，并不是因为她生下来是那个生理上的女人，而是社会把她变成了女人。所以我们其实实际上从小到大就有一个规训的一个系统，让你成为为这个性别应该有的样子。但我们看到其实现在越年轻的人其实越叛逆的那种情况就越来越多了。就你会看到女孩子就没有一个我们就是爸爸妈妈 没有女孩样 说的那种没有女孩样，然后男孩也没有男孩样。对不对？比如说我们俩，对不对？对不对？ 咱们俩是女孩有男孩样，男孩有女孩样，是吧？ 就是这么随意。 就是这么随意。 潇洒。 也希望大家在这个时候继续跟我们进行互动了。以及陌上花发提到了萨特、波伏娃和萨特这两人太前卫了，他们说、 对、他们俩就是一对非常前卫的夫妇 的、是的。也希望大家可以向陌上花发、向天哥、向吴黄去学习了。好好的跟我们进行互动，以及多多进行关注和分享。这里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在8点之前，咱们要不要再继续跟大家分享一条资讯呢？ 对啊，我之前就跟你分享那条资讯，你要不要和大家就是说一说？因为我觉得从你的角度说可能会更合适一些。就是 你说为什么 中国女生 不 喜欢肌肉男这条新闻？对， 我想问一下，在咱们直播间谁的肌肉比较厉害啊？谁是 muscle 男？我就真的会有，就是肌肉男，我觉得他很厉害了，然后也很好看，可是感觉大部分的中国女孩子真的不太喜欢肌肉特别特别明显的男生，大家会不会真的这样觉得呢？ 那这样吧，就是我们直播间现在的女生，如果你喜欢肌肉男的话打1，然后不喜欢肌肉男的话打2，好不好？ 当然了，男生也可以参与啊。反正刚才聊完性别的问题，咱们就统一的把大家一视同仁。 对， 就是比如中国的小同学们、中国的小伙伴们，这个肌肉男 还不错，喜欢肌肉男，愿意和他走得很近，做很好很好的朋友，女生愿意选择他做终身的伴侣的。 对，执着打了一。 哎，他喜欢哎。 执着是喜欢的。 所以他是在执着的健身的是吗？天哥说王爽的肱三头肌很发达， 哇， 他也打了一。 OK， 所以你很喜欢。 执着你是男生还是女生啊？吴皇在准备上班了，你在上班的路上可不可以告诉我你喜不喜欢肌肉男呢？ 打 了三是什么意思？阿丹和魏楠，我觉得这听起来就是两个女孩的名字。 对，应该是吧。 所以我觉得大多数中国女孩跟我一样，其实没有那么喜欢清一色的硬汉型男啦。一般情况下是倾向于那种高高瘦瘦的男生，就比较清秀类型的男生。在知乎上呢，有个问题叫做为什么中国女生不喜欢肌肉男呢？有各种各样网友的回答，就似乎知道了什么很了不起的事情。有个网友叫做麻辣小蜜桃，他说怎么会不喜欢，喜欢到飞起来，两眼放光，跟男的看到大胸妹一样。你笑什么呀雨水？很好笑吗？ 我在笑你真的是诠释的太有意思了。 怎么会不喜欢，就是 所以这个人其实是喜欢的，对不 对？ 对， 麻辣小蜜桃是喜欢的啦。哎，执着也是女生哦，所以你也喜欢肌肉比较发达的男生。哪里的肌肉呢？就是胸肌还是大臂肌？ 我觉得这个地方讲的应该是 general 的一个概念，应该是就普遍的一个概念。 普遍的是吗？就总体来说 身材好， 身非常好。 对， 继续看， 非常好。 继续看这个知乎帖子的回答。老爵说了，并不是不喜欢，好吧，这是个年龄梯度的问题，只能说你还小。少女呢一般都喜欢高高瘦瘦一脸冷淡的样子的欧巴。我就是少女，我真的心安理得。然而过了，是的，然而过了一定的年纪，比如说我是30岁之后，比如说他是30岁之后，就喜欢那种行走的荷尔蒙了。哎，这个就不一定了。哎，有道理， 有道理，对不对？ 很多姐姐好像蛮喜欢 马走的。所以你离喜欢行走的荷尔蒙也就 12年 左右。好， 弹指一挥间， 白驹过隙，这个戏好长。白驹就在想说，天哪，不是要过个戏吗？怎么过了12年？ 天哥说了，人首先是动物，所以很有可能被这种原始的冲动、原始的荷尔蒙所吸引， 就行走的荷尔蒙。 对的。好吧，继续看大家的留言啊。 at Lee 说，不是不喜欢肌肉男，是不喜欢大块头。哎，这个特别有道理。就事实上我猜大部分妹子都是喜欢肌肉男的，就是你如果有一些这个这应该叫什么些肱二头肌和肱三头肌吗？ 肱二肱三，对， 就你的大臂很壮实很结实，你就可以把这个女孩很用力的抱在怀里，或者是很轻松的把你抱起来，那个时候女孩是非常有安全感的。你是喜欢有肌肉以及壮实的男生的，我们不喜欢的是那种肌肉大的放不下来的那种，你知道吗？就是能理解放不下来是什么意思吗？就胳膊一直架着放不下来，我就对大多数女孩来说有点可怕了。就有时候会幻想，如果找一个这样的男朋友的话，打架的时候他一拳能把我打死。 吴皇说了，说有一个例子，一直很喜欢彭于晏，越来越旧， 越来越什么？ 是说彭于晏越来越壮吗？怎么样？ 有可能。还有说少女时代大一初恋男友是个健身狂，满身肌肉，爱看健身杂志，但是我当时很土，觉得不太好，就主动提了分手。如今你已消失在人海，他叫李想，如果你认识他，带我说声 sorry， 那时年少无知，不知道珍惜行走的荷尔蒙。后悔了吧。杨帆说，三体中有提到过，和平的时间越久，社会对于男性的审美会越娘化，最终变成纤细分布出性别的新人类，因为雄性激素在和平时期是没有用武之地的。 OK， 那我们先进这一段的整点报时，然后在整点之后我们依旧可以和大家继续再延续这个话题，好不好？ 其实我觉得看到很多肌肉男呢会萌生出各种各样原始的冲动啊。刚才我觉得最终可能一条就是我们是喜欢肌肉男的，只是不喜欢大块头。看到帅气的肌肉男还是会萌生出和下面这首歌一样的情感，爱如潮水。 在乎你心里还有谁，且让我给你安慰，不论结局是喜是悲， 千山万水，在我心里你永远是那么美。既然爱了就不后悔，再多的苦我也愿意背。我的爱如潮水，爱如 北京时间8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 FM98.2 兆赫 AM927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创新未来的自己，我们重新定义年轻。 FM98.2 兆赫 AM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活跃982，生而不同。大家好，我是黄晓明，欢迎收听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陈鲁豫，欢迎收听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虎云，欢迎收听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刘畅，欢迎收听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Hello， 大家好，我是后贤，欢迎收听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调频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您现在正在收听和收看的是，来， 怎么着了呢？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青年广播 FM982，每天早上陪伴您的微微一笑，我是珊珊， 我是水水。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深度合作的直播平台花椒直播来观看我们的花容月貌。 是的，记得点击关注和分享哦。快乐的雨涵说了，千山万水总是情，点个关注行不行？快乐的雨涵接着又说了，山山水水我爱你，就像老鼠爱大米。希望这两句话大家有空的帮忙刷一下，好吧？营造出一种山山水水在直播间里有很多粉丝的感觉。反正周六早上大家也不上班，对不对？好不容易有时间看这个视频， 被吴皇发现我们正在唱到副歌最高潮部分的时候，突然迎来了整点的爆时。 是的，因为爱如潮水的那个副歌就真的很好唱啊。我再也不愿见你在深夜里买醉，不愿别的男人见识你的妩媚，你可知道这样会让我心碎啊！就应该有这样的结束。大家早安哦，起床了没有？醒了没有？没醒我再唱一遍。 好，那我们这一次就从第二段的副歌开始唱，来。 不是还是这一段吗？怎么还有别的呢？ 词儿不一样啊。 好吧，这个时段呢，进入我们的翻滚朋友圈。 加一点旅行游记， 倒一点工作妙招， 不够不够，还要 放一些热门话题、辛辣评论， 添一些甜言蜜语、八卦吐槽， 往左瞅一瞅， 往右也再翻一翻， 翻滚吧， 翻滚吧， 朋友圈。 所以肌肉男的话题我们就不再继续了，是吧？ 你想继续吗？ 我都行。 我觉得还蛮可爱的，是不是？ 对， 你看怎么回事呀？快乐的雨涵刚来就发表了另外一条言论，他发表了山山水水早安之后又说，水水你控一下场好不好？ 你管啊，要你管啊。 说山山受什么刺激了？因为我瘦了呀，我瘦了3斤，我好开心。 对，今天山山就是在那个，因为我们每天早上其实为了确保就是播出的安全嘛，会互相打一个电话确认对方都醒了。然后今天山山就在电话里很兴奋地告诉我说他瘦了。 是的， 然后我就赶紧跟他说，我说我不想和你说了，我要赶紧出门。 对，我边开车边在往台里赶的路上边跟婶婶说，我跟你说啊，我瘦了。那时候他还在家里，因为他家里的比较近了。 嗯， 好，放个朋友圈。 自从你在那个就是聊到澳大利亚袋鼠的时候做出了那个袋鼠的表情，我从此以后对于袋鼠这样的新闻就真的是非常 非常的感兴趣。你说袋鼠的表情是什么 样子的？来来来， 这样的 再来一下。 很精神，你知道吗？就是要瞪着大眼， 对， 瞪得滴溜滴溜圆。 对，没错。那现在就是沃尔沃这个公司是一个汽车的品牌，它在自动驾驶上遇到了一个非常大的难题，特别是在澳大利亚这个国家。什么难题呢？就是没有办法躲开袋鼠。就是它的这个系统能够识别很多很多的障碍物，但是唯独不能够识别袋鼠。因为袋鼠的这个运动轨迹和它突然出现的这样的一种情况，会让这个就是自动检测的这个系统没有办法识别掉到它。所以说这个时候他就简单的解释了，他说由于自动驾驶汽车的激光雷达传感器以路面作为参考点，一旦袋鼠跳到空中，传感器就会判定它远离了车辆，但事实上距离并没有发生变化，那这就可能造成碰撞。 哎，怎么回事呢？就是袋鼠还不能跳了是吗？在路上走的时候。其实提到自动驾驶这种技术和刚才咱们聊的电动车，我就有一点点相似的地方，就都是汽车未来的发展方向嘛。就虽然自动驾驶现在在国内还不太能用，因为技术的确不成熟，可是识别不了袋鼠这件事情对澳大利亚人民来说的确是一个很大的困扰吧。 很大的困扰。除了袋鼠之外，兔子能识别吗？那兔子不也蹦吗？ 兔子可能蹦不了那么高吧。 就可能是说他离开地面的时候就汽车已经判断他不见了。 稍等，我先看一下大家的留言，很多，我们看一下大家留的什么呀。 好， 陌上花花说了，说珊珊化的淡妆所以瘦了3斤，我每天都化的是淡妆啊，才不是呢。 我跟你说，陌上花花就是不愿意你承认你瘦了， 他老说我衣服瘦了。快乐的雨涵说，珊珊瘦了3斤，明明是瘦成了闪电啊，你说的是疯狂动物城里面的闪电吗？哈哈哈，是不是？ Flash。 以及陌上花花还说了，说是无人驾驶吗？司机都是高度近视吗？无人驾驶就没有人了呀。水水刚才分享的是那个小小的一个特别有趣的事情，就是在澳大利亚的一个汽车品牌说，在澳大利亚的时候，他们的无人驾驶技术实行起来有困难，是不是？ 对， 自动驾驶觉得无法识别袋鼠。其实自动驾驶还不是无人驾驶，对吧？ 自动驾驶不是无人驾驶，但是其实实际上无人驾驶，你人也是坐在那个就是驾驶位的，只是说就是你坐在那儿就行了，它自己会开。你知道，就世界上如果要选出只有一个人最期待无人驾驶的话，那就是我。 怎么了？你不会开车 吗？我真的很不喜欢开车，就很讨厌开车。 为什么？ 但是我又很想，就是比如说，如果自己有车的话，可以自己去些什么地方。所以这个时候无人驾驶就是最适合我的一种方式了。前两天不是李彦宏叔叔。叔叔会不会不太好啊？就是李彦宏，他不是还开着，就是他不是还展示了一下，就是那个无人驾驶的那个技术吗？在北京。 是的，怎么展示的？是在大马路上展示的吗？ 就是一辆无人， 他上路了吗？ 他就是坐在那个驾驶室上，好像，然后无人驾驶，然后那个车上路。 上路的话会挨罚单的吧？ 然后后来好像就被拦下来了。 好像 是，但他人好像是坐在那个驾驶室的。 哦，是吧？我刚看一眼有没有这个小小的讯息，就是他百度这个展示自己的无人驾驶的技术的时候，有没有遭受到一些罚单？比如说，你看。快乐的雨涵说了，百度的这个自动驾驶不是挨罚单了吗？ 对， 是挨罚单了，是 挨罚，他被拦下来了。 包括 他这个名 WAFGJ， 好，系统自动， 叫做 WAF， WAF，OK， WAF， WAF， 以后我们就叫你 WAF 了 ，OK， 常来哦。他说女主播好美，女主播好敬业，谢谢。 好的。 怎么这么开心呢？ 天哥， 哎 ，WAF 你是谁呀？爸爸，咱俩认识是不是？我觉得你知道很多小故事哦，我不会跟你细聊喽。来吧， 但是刚才 我跟你说，吴珊珊，你有今天就是被一个朋友在留言区出卖。 是的，可是我想跟大家普及一下一个小小的常识了，就是也不算常识，因为这个生活在生活当中没有用。 好， 刚才这个自动驾驶技术不是说识别不到袋鼠蹦起来的时候吗？ 嗯， 袋鼠到底能跳多高呢？ 我要生气了，我跟你说，吴珊珊， 袋鼠轻轻松松一跳，就能跳出4米多远， 很远啊， 很远， 而且你还加了一个轻 轻松 松一跳 。 如果他认认真真跳呢， 在拼命逃生的时候，他能跳出10米多远。你能想象吗？100米十跳就走完了。 难怪无人驾驶的这个探测没有办法探测到。 是的，然后能有多高呢？野生大袋鼠一次跳跃达4米高。你的脖子， 哎，我开始 脖子要去哪儿啊？ 我开始喜欢你这种严谨的精神了耶， 因为很有趣、啊， 因为我觉得就是 问题、啊、 对，就是你拿出这样一个数据，我就终于发现为什么无人驾驶的这个探测真的很难探测到它们 袋鼠，对的， 因为它们真的是在空中飞。 普通的袋鼠最高只能跳到2.5米啦，哎， 2.5米 也 很高、啊、也 是很高哎。你想想，你刚才还问我说他能不能检测到兔子，如果一只兔子蹦4米远以及2.5米高，你会吓死吗？ 火箭兔。 这个兔子这么轻，而且它又没有什么防滑垫什么之类的，它自己都会被摔坏，我觉得。 所以袋鼠是有防滑垫的是吗？ 我觉得袋鼠的脚掌有多宽啊？袋鼠为什么不怕摔呢？袋鼠为什么为什么不怕摔？ 陌上花发说，上个世纪马车横行的年代，然后有一个叫福特的公司是吧？ 对， 福特开汽 车的发明人吗？哎，是汽车的发明人吧？ 对，是要被亲自授予驾照的。 哦，是吧？ 对，然后一般人都不让上路的开车，因为汽车没有缰绳，那时候不便骑马嘛。 我又查了另外一件事情，我觉得你会很无语。我查了为什么袋鼠能跳那么高。我就是一对世界 的 好奇心很强的人。他说呢，大袋鼠的前腿要比后腿短很多，行动的时候不像别的动物一步一步往前走，而是像鸟儿跳跃一样，两条腿同时起落。它跳起来可快了，一般都是3-5米高。然后它每小时可以达到50到60千米，就是和汽车的速度很快，哎， 很快， 50到60公里， 哎， 所以说它疾驰的时候，拼命逃生的时候，一下是可以跳10米远的，但是为什么袋鼠可以跳着走？为什么它们能够跳得那么远又那么快呢？美国哈佛大学的动物生理学家，叫做一个生理学家了，查泰勒，经过多年的研究，终于揭开了这个谜。他把两只雌性红袋鼠的每一步伐都拍摄下来，输入电子计算机做数据的分析，还有测量器测量它们跑动时候的能量消耗。结果发现，袋鼠在慢步移动的时候，简直像一只软腿动物，步履蹒跚，相当的费劲。而当它快速跳跃的时候，虽然只用两条腿，却显得异常灵活。他还把袋鼠放在滚动带上进行工作能量的消耗试验，发现在转速每小时5000米的时候，袋鼠所付出的能量要比同等大小的四腿动物多4倍，而袋鼠跑得越快，能量消耗反而越低。有趣的是，当袋鼠飞奔起来的时候，它那长而有力的尾巴像根有力的弹簧。哦，它是撑杆跳。 哦，它的尾巴在它跳跃的时候是要撑地的吗？ 所以袋鼠是撑杆跳，是不是？它那长而有力的尾巴像根有力的弹簧，撑着地面后立即快速的弹起，刹那间把整个身体弹向前方。怪不得可以跳那么远。所以说，袋鼠高超的弹跳本领启发了科学家们。目前，澳大利亚发明了一种袋鼠汽车，这种汽车下面没有轮子，却有4条腿，可以像袋鼠那样跳跃前进。人 真的 吗？功能要真的做好吧。在崎岖的山路上，每小时能跑40公里。我也不知道这是真的还是假的，好酷哦！ 但是很酷哎，我觉得今天早上反而是普及了很多关于袋鼠的这个 这个知识， 冷知识是不是？嗯、 对呀、啊、，WAF 都问了，说现场百度也太逗了吧？那你可能就是平时不是特别爱来我们节目，我们节目很容易出现现场百度的情况，因为珊珊对于事情真的是非常的好奇。 对的，对的，对的。刚才谁还说了是快乐的雨涵说吗？说袋鼠跳这么高，扣篮没问题。 我觉得应该不是扣篮有问题，他应该会跳过吧。 他会跳下去，然后自己钻到篮筐里掉下来了，是吗？ 对，嗯。然后陌上花发又说了，说这跟企鹅类似，在水里企鹅是健将，但是在陆地上就是小肥猪。对，我黄说跳跳虎确实是挺可爱的呀、啊，跳来跳去的，跳跳虎的原型。 是的。 然后流氓兔说珊珊声音甜如蜜，所以水水是直勾勾的看着珊珊，明明是珊珊在直勾勾的看着我的腿。 你非要把自己说出来是吗？今天水水穿了一条很短的短裤，就比女生的热裤还要短的那种、 因为热呀，大家有没有发现北京最近真的是热炸了、 我跟你讲，我真的觉得好好笑哦！我在百度各种袋鼠的东西，我看那张袋鼠打架的动图很好笑啊，因为他们前腿很短，袋鼠打架的时候会把后腿很长立起来、然后前腿放在这儿，然后就开始各种打架和各种踢、我给大家看一眼这个动图啊，你们看一眼，你们看到吗？看到两只袋鼠在疯狂打架，在互踹。 可以看到。 我觉得还蛮有趣的，远看还蛮像两个人在打架的。 还蛮有趣的。 好吧 OK， 好吧，这个话题我们就聊到这儿吧。其实我想跟大家分享的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就是关于没有办法探测到袋鼠的一个无人驾驶的技术。谁知道珊珊这个好奇宝宝真的是把它引到了袋鼠的知识普及。 是的，在水水分享下一条资讯之前，我要严肃的问一下 WAF 你是谁？WAF 你到底是谁？而且我觉得他好像认识咱们两个哎。 啊，真的吗？ 要不然他就不会强力的在说我要看水水的腿，以及水水站一下，水水站一下。 嗯， 你说呢？ 可能是， 我觉得他认识咱们两个，不会是鹏鹏吧？ 我觉得不会吧。 鹏鹏回来了，你知道吗？ 我知道，明天不是要看到他了吗？ 对的。算了， 没关系 了， 我们不要私聊了，好不好？ 我算了，不是鹏鹏。鹏鹏这么自恋的人，鹏鹏一定会自己注册一个名字， 叫做帅鹏。 炮，帅炮。 OK， 给大家分享第二条资讯啊，就是其实很多妈妈都会担心的一个问题是说，孩子不断的在长大的过程当中，因为他们身体长大了嘛，所以衣服就会不合身。你发现了什么吗？ 身体长大了，衣服会不合身。 对啊，就是比如说一岁的小孩长到两岁， 对、 那一岁的衣服就不能穿了。 这个对新手妈妈来说是一件很困扰的事情，因为小孩子会长得很快。 目前有一个设计师使用这个折叠和褶皱的方法，设计出了一种随着小孩的身体不断长大，这个衣服也能和他不断长大的一个。 好好笑啊！所以一岁的时候买的一件衣服是带褶的， 是褶的比较多的， 是那种褶皱比较多的裙子。到三岁穿的时候就是平的了，是吗？ 就是撑起来。我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图片，其实这个衣服还蛮好看的。 啊，好看的， 是好看的呀， 就是带很多褶的那种，对不 对？ 对， 就是你小的时候你穿就是这样。 这是 Kimi 吗？ 不是，我给你看，就是这样的 啊，明白了， 是感觉有点像三宅一生的感觉，就是、 是的，有点像 感觉。 然后这个布料其实看起来有点像灯笼，就是它那个袖子撑起来很像灯笼袖了。大家可以想象，在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可以想象那个衣服的样子啊，它就是很多褶皱的那种。我想问一下，等小孩长大了，这个褶皱应该怎么撑开呢？是自然撑开吗？ 是 自然撑开吗？ 对。是 哇，好棒哦！ 他的设计师是一位来自英国皇家艺术学院的研究生，他是在毕业展上展示了自己的这个设计。Ryan， 叫做 Ryan Mario Yasin。就可能是一个就类似于日本人之类的吧。然后呢他就说这些布料充满褶皱，然后随着小孩的生长而一直被使用到适用于6到36个月的儿童。6到36个月其实还跨度很大，因为你想一个小孩半岁到三岁其实是长得 特别快 的时候， 就是一天一个样，就睡觉第二天早上。哪里来的记忆？本来 是 到 这 儿， 是恐怖故事。 这个袖子在这儿，早上起来袖子在这儿。很吓人。 但是其实我觉得我们都经历过那种小学长个儿的时候，就是一个月那个裤子就短了呀。会有那种时候，对不对？ 会的。陌上花花说的一个理论我没有看懂，他说这个设计师是不是在泡面公司待过？ 他说我觉得好像有一些我不知道的冷知识，我就很喜欢这样的冷知识、 嗯、 他说使用泡面的方法还可以将体重考虑进去。泡面的方法是什么意思啊？ 嗯，陌生花花赶紧解释一下， 帮我们解释一下好不好、嗯、我真的很好奇哦、 嗯、 但是吴黄问了说几年都会看见这一件衣服，很烦吧。 我小苹果真的太逗了，他说这种衣服我十年前就穿过，不过就是褶皱嘛。我要告诉你，这个重点不在于它有褶儿，你知道吧，重点在于这个褶儿是人家设计出来用来就是拉伸的。 嗯， 这个那这衣服我也有，我加好一大堆。 是的，但是小苹果还解释了说很小的衣服、嗯、看起来巴掌大的衣服我都能穿。 嗯， 嗯， 对， 这种 是这样的。然后给大家看一下这个衣服啊，就是如果是做成这样的设计的话，哎、 嗯、 对， 是在这儿吧， 就是这样，再看一下、哎、它就是这个褶皱，然后你穿起来，但是我在想这个衣服是不是穿起来会有点不太舒服呢？ 有可能材质不会那么舒服了， 对吧？ 我觉得他如果是日本的设计师的话，日本人很重视舒适性嘛， 嗯， 应该是这个材质咱们得摸到才知道到底舒不舒服，以及我觉得他跟咱们小时候穿过的那种有褶皱的衣服应该不一样。 陌上花花说了，说他开玩笑的，泡面不就加点水就变大了。 嗯，你好棒，陌上花花， 你好棒， 你要记住你是山山水水的知识库，你不能开玩笑，在这个直播间里面。我们俩会当真。 Water 淡蓝色来了，说热胀冷缩。嗯 嗯，欢迎你哦 ，Water 淡蓝色，你是幼儿园的老师对不对？你可不可以告诉我们小朋友到底什么时候长得最快呀？ 嗯， 就真的很好奇。 幼儿园老师应该会觉得小孩来上小班的时候和快要毕业的时候就是两个人吧？ 现在幼儿园是几年啊？ 幼儿园现在是几年啊？ 我是不会直接问 Water 淡蓝色吗？但是流氓兔说了，说真心不好看、 嗯、 可是小苹果说了，他十年前就穿过的这种褶皱的衣服很舒服，透气性也可以、 哦、 所以 你是认真的，就是你十年前你妈妈就给你买过这样的可以通过褶皱然后来撑大的衣服吗？ 嗯， 所以说这个皇家艺术学院的同学并没有在创新，对不对？ 那我想问一下小苹果，你小时候妈妈给你买这种衣服真的是防止你长个儿吗？还是说就有一段时间很流行那种褶皱的衣服、啊、 妈妈潮， 对啊，妈妈比较潮。 对， 我觉得那个时候是为了好看，而不是为了觉得这种衣服可以随着孩子的体型变大而适应孩子各个时期的身体。 嗯， 你妈妈当时买是嗯，带回来一个嗯，所以妈妈，你妈妈好厉害，你妈妈应该去上皇家艺术学院。 妈妈，嗯，对， 嗯。 然后 Water 淡蓝色说了是三年制，那如果按照六岁上小学一年级的话，就是三岁进幼儿园。 嗯， 对吧？三 是的，是的，是的。 嗯， 大概是三四五或者是四五六吧。 对， 对， 你知道我现在身边有小孩的朋友、 嗯、 都可盼着把小孩送到幼儿园了。 为什么？ 就是真的被折磨够了的感觉。 快点，离老娘远点吧，这种感觉是吗？ 就是赶紧把他送给幼儿园老师。 我再也不想看到你一整天了。嗯。 所以沃特淡蓝色，其实我们还蛮想知道现在在幼儿园工作是用什么样的感觉的。嗯， 是的。 如果你有空的话，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嗯嗯。陌上花花说，老北京过去有卖孤衣的，正相反，买个大褂最后能变口罩缩水了。孤衣是什么衣呀、啊 哦？就是越洗越小的衣服吧。 嗯，我觉得不会有一种专门主打越洗越小的意思。 嗯， 但是我很喜欢行云流水的这条留言、 嗯、 他说小朋友是无忧无虑的时候长得最快。 是， 好爱这条留言、哦、 像我们现在想的越来越多了就会缩水了。 嗯 嗯，你知道吗，人老了之后真的会缩水。 嗯， 不是因为勾腰驼背哦，不是因为弯腰驼背，是真的会缩水、嗯、 是真的吗？是不是因为重力的因素啊、嗯、就是我们的我是认真的，因为有地心引力嘛， 是， 然后我们的脊柱就会一直一直变短啊。 对， 嗯，所以说如果想尽量减少缩水的话，可以经常练倒立，对不对？以及减少各种皮肤下垂，也是经常练倒立比较好。 就可以倒着生活， 嗯，好棒， 还能长高， 加油哦， 对不对？ 嗯，嗯，是的。 好，那 可是你倒着主持，你用脚跟大家聊天，快来，我把麦给你递下去。那个画面很好笑，对不对？ 如果你倒立着喝水， 嗯， 是可以的吗？ 不可以。倒立不能喝水， 为什么？脑子会进水是吗？ 因为会灌到脑子里。我觉得倒立好像不能喝水。 倒立是可以喝水的， 是可以喝水吗？你给我们表现一下好不好？来，亲爱的朋友们，掌声欢迎水水表演倒立喝水。 好，那这个表演不能够进行，为什么呢？因为直播间不可以带 水。天使姐姐也说了，我也是幼儿园老师。血色岳母说这种衣服就是旧衣服，我跟你讲，我好喜欢 WAP 的这条留言。请问上了年纪缩水的话脸会变小吗？ 那如果 那如果要瘦先瘦胸呢？ 好烦的，只有胸缩水了。我赵花刚还说了瑜伽大师会倒立喝水、可是我真的好爱小苹果，我希望小苹果以后会经常来。他说我问你妈妈是买这个衣服就真的是为了防止你长个儿的吗？他说大小呢都是一个手掌那么大的衣服，可以提供到两米之内各种人穿。不用长到五岁哦，也不是只管到六岁哦，长到两米都可以。 我跟你说，你知道现在都有很多强行升华吗？你知道吧？ 什么升华？什么意思？ 强行升华，就把这件事情明明就上个瑜伽课，你非要提到一个什么肉灵合一之类的这种强行升华。所以刚刚小苹果提到的这个衣服，就可以直接是一辈子的衣服。 一辈子的衣服，强行升华了。 对不对？那在这个时段当中，我们和刚刚和大家一起要分享的，其实实际上是两条，一条是关于一件衣服，对不对？ 对的。 然后 最后跟大家普及一个概念嘛，快乐的宇航员帮咱们去搜索，他说孤衣是市场的旧衣服，或者是原料较次、加工较粗的新衣服。 所以其实就是质量不太好的衣服，对不对？ 可能是质量不太好。刚买的时候是个大褂，最后变成口罩了， 就越洗越小。 啊 ，OK， 我们再抓紧时间给大家分享伦敦的一个地铁站。伦敦现在有地铁站重新翻修了以后呢，加入了很多现当代艺术的元素，比如说有彩色的马赛克，这些都是来自非常著名的现当代艺术家。再比如说，你看这个， 哇，好喜欢， 是不是很漂亮？ 很漂亮。 然后其实我很喜欢这个。 其实我就可以跟大家描述一下，比如说刚才在水师放的第一张图是一个都是在伦敦的地铁站，对不对？这个很像是马赛克风格的，有点像它的配色，整体感觉有一点点像超级玛丽的感觉，或者是 有一点 很有童趣的一种配色，拼出了一些字母或者是图形。第二张的话就比较好解释了，现在是在伦敦的地铁站，然后那个墙面上左边是一个正方形的黄色图块， 菱形 正 的菱形， 正方形啊，正的菱形叫做正方形。 好的， 就是那个角度。 我只是想通过菱形的这感觉给大家表述，就这个正方形它不是边在下面，它是角在下面。 是的，它是一个 45度， 转了45度的正方形。 对， 然后右边是一个 water 淡蓝色的天空蓝的这种圆形，但是表面上是有点那种怎么亚克力的质感的。 对，就是有点反光的质感的，很漂亮， 很漂亮， 显得很水灵。 是的，然后看看其他的样子，还有第三张是不是？ 对， 这个。 对，这个就是它的外观，你看到没有？ 它的外观 就是那个 Tottenham Court Road， 就是一个平时我会在这边还挺爱在这边下地铁的。然后我在的时候它还不是这个样子 啊，明白了， 很漂亮，有没有？ 很漂亮。 还有比如说这张也是，你看， 很漂亮啊，里面就是各种很 colorful、很多颜多色的这种 图形， 有规则的图形的方块。 对，其实你觉得在这样的地铁站，如果坐地铁稍微挤一点，你也觉得是可以了。 还觉得蛮享受的， 对不对？因为你沿途就是能看到一些艺术作品嘛， 或者是在等地铁的时候，有种在逛艺术馆的感觉。 说实话，我觉得这个东西离北京和上海不远了。 其实我觉得北京和上海现在就有很多地铁站做得蛮漂亮的， 但是我会觉得北京的地铁站，就是你知道吗，我反而有的时候会觉得北京的地铁站，你如果是在那个什么朝阳门，什么就是那个东直门那个附近，就二号线的那个地铁站的那个壁画，有的时候就让你觉得还挺有趣的，就是它那个壁画是那种很老的，你一看就是那种比如说七八十年代的画风，然后就画了什么运动啊，然后什么建筑啊什么的，就会我觉得外国人肯定会觉得很好看，但中国人有的时候就可能会觉得太熟悉了，所以就忽略了它的美。 明白。其实在地铁会发现很多很有趣的事情，比如说在某一个地铁站，我也记不得是哪个了，可以看到我们频率总监吴周彤老师的大海报。这里是北京青年广播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记住了，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送大家一首少年梦想家吧。 个没有希望内心恐慌浪费时间的生命，一场没有结局奋不顾身所有为他的爱情，弥补充满悲伤结局荒唐毫无意义的阴影。嘿，再给我一点时间，想终究会彻底冷静，这世界给了我太多梦，而我不能一一去完成，到底需要多少次的冲动才能让我学会平静，把故事写在书里带着笑容讲给爱你的人听，受生命中最令人向往追逐不到的彩虹，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每颗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默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982生而不同，我们是清华大学广播台。 大家好，我们是 北京大学广播台。 广播台， 大家好，我们是北京师范大学广播台。 我们是北京邮电大学广播台。 我们是中央戏剧学院中戏之声校园广播台。 我们是华北电力大学广播台。 这里是北京化工大学广播台。 祝贺北京青年广播 FM 982盛夏绽放，热力开播。 欢迎回来，这里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调频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早上正在陪伴您的微微一笑。 大家好，我是不喜欢肌肉男，我是喜欢肌肉男，只是不喜欢大块头的珊珊。 大家好，我是在努力变成肌肉男，但最近发现自己确实不适合走肌肉男路线的水水。 你放弃了吗？ 我有一点不想把维度再变大了。因为我真的发现我不是特别适合特别壮的感觉，我还是适合比较精瘦一点，对不对？ 我也觉得再变得壮，我很 你不要阻止我，还要再讲一个很重要的信息，那就是大家要通过我们的深度合作的直播平台花椒直播来关注我和珊珊的花容月貌。 是的，大家记得搜索活力982，然后点击关注和分享哦，然后谢谢天哥哦。你要去海边啊，祝你旅途愉快，或者是你本来就在海边溜达溜达，对不对？ 今天好多朋友都来了 ，Dreamer， 然后菜地的瓜，有钱哥也来了， 谢谢有钱哥，好久不见了， 一来就送个金话筒，您说您怎么这么客气，也不送个兰博基尼， 客气啥呀，真的是。兰博基尼、法拉利都行了。 对，今天好多人，早间派对开始，早上有的聊，全天才不无聊。OK， 那今天跟大家探讨的话题呢，是找个伴的时候，你更需要考虑什么样的因素呢？ 对，就是你要找一个伴侣，不仅仅是恋爱那么简单，而是一个你可以考虑真真正正在一起，可能会发展一段很严肃关系的伴侣。你会考虑什么呢？ 林大西也来了是吧？你送了很多桃花，谢谢你，竟然没 Q 你。哎，现在 Q 你好不好？ Q QQ QQ 你、嗯、好不好 QQ 你刚才跟大家分享了一个知乎的帖子，说女生现在喜不喜欢肌肉男，为什么中国女生大多数不喜欢肌肉男、嗯、其实我觉得看大家的回复，大多数中国女生还是喜欢肌肉男的、嗯、比如说有个叫做心场琴间的姑娘留言了，说作为一个单身了20多年的老女人，看到大块头的肌肉男，少女心爆棚，好不好？次次在健身房看到那种肌肉线条特别好看的男生，都会多看几眼。去健身房都是去看肌肉男的、哎、 你知道当时我看到这样的一个帖子，我印象最深的就是这篇帖子问的是为什么中国女生不喜欢肌肉男、嗯、但是这篇帖子回答的每一个人都是在说自己有多爱肌肉男、哎、 其实有一个啦，有一个说为什么不喜欢肌肉男的、嗯、他说他叫微微，说作为一名女性我表示严重拒绝、嗯、本姑娘只喜欢高高瘦瘦皮肤白白的、嗯、如果哪天我的白马王子一夜之间荷尔蒙超长就长成变成这样，我相信我会落荒而逃逃逃不管怎么样了，我觉得萝卜青菜各有所爱，你真的爱上一个人也不太会想哎，他是不是肌肉男或怎样、嗯、也可能因为他的外表被吸引， 对， 不管怎么样美的事情大家都是欣赏的嘛。你看沃特淡蓝色就说了，肌肉男估计还得看颜值吧嗯，长得好肌肉男就行。 林达西说了，因为很多肌肉男都特别土，好像是有这么一个问题啊。你会发现好像时尚就不是特别喜欢肌肉， 嗯， 时尚真的不是很喜欢肌肉、哦、除了几个那种意大利的牌子之外，其他的时尚都喜欢瘦的嘛。 嗯， 特别特别瘦的那种。 对的，对的，对的。 超级瘦。 嗯 嗯，就你现在这样。 一般情况下，模特儿就是喜欢挑选那些瘦的类型嘛。 对。 嗯，穿衣服好看，衣架子。 嗯。OK， 那今天我们要聊的这个话题其实实际上就是你会考虑什么。那在这里呢，我是参考了一篇文章，当中有很多的留言，其实我会想和大家一起去分享一下啊。 是的， 比如说有一个留言说到，他说我认为在选择伴侣的时候需要分清楚两件事，就是第一，你要知道什么样的类型的人是吸引你的人，而什么样类型的人才是真正适合在一起的人、 嗯、 所以说他说你要警惕那些令人着迷但是又没有办法带给你感情中需要的东西的人，同时那些过度吸引你的人很有可能在他们身上带有你所缺失的一些性格特质，但是小伙伴们需要辨别这个人能否真正的在感情中带给你你想要的需求，无法满足你在感情中需要的人通常很难给你幸福。 所以这就是回到了那个是要跟你喜欢的人在一起还是跟你适合的人在一起的永恒的话题吗？ 这个话题真的很永恒哎，我觉得、嗯、为什么我们就不能够碰到一个你既喜欢 又适合的呀， 又适合呢？ 每次听到这种论调我都觉得很悲伤。 嗯， 我是认真的，我就觉得适合总有一种凑合的感觉， 嗯， 有一种得过且过，好了吧，我向生活和命运低头，我知道爱情不可能是完美的， 嗯， 他很适合我，而我也80分喜欢他，那我们就在一起吧。 嗯， 但是为什么就是总碰不到一个100分喜欢然后又100分适合的人呢？ 哎，你知道吗，就我们聊这个话题的原则，第一就是不聊自己嘛，对不对、 哦、 然后其次呢就是要坑害朋友、 嗯、 对不对？ 林达西的故事是这样子的 不太了解 不太了解是吧？看来还不是朋友 没有啦，我觉得我们就不要点名道姓的说了。 嗯， 嗯，其实我想说的是最近我就是有一个朋友，他在上海嘛，然后呢我就和他吃了一顿饭，然后呢他就跟我说，他说他和他就是在一起很久的男朋友就分手了、 嗯、 然后我就还挺感触的，因为他们两个其实当时就是碰到了家里面的一些反对，然后就是真的是两个人非常不容易的就是去到了上海生活，然后生活了大概有四五年多的时间，然后是最近就是才刚刚分手的。然后他就跟我说，他说就是他最后就竟然发现就是自己就是已经卑微到没有办法去承担就是感情当中的一些感觉，然后他就说没有办法只能选择分手、 嗯、 然后我当时就觉得特别心疼他，然后他就跟我说，他说你知道吗，反而是在分手的，我是要把你说哭了吗？ 是的，就真的这种人很让人心疼啦。你碰到一个特别特别让你着迷的人，你就会很卑微啊，卑微到张爱玲不是跟她的民国才子初恋男友叫什么来着， 胡兰成吗？ 胡兰成写一封情书的时候也说到这样啊， 嗯， 就是爱情就是这个样子，爱一个人就会卑微到尘土里，是不是？ 嗯， 嗯，然后这个朋友就跟我说，他说其实他就是上了一个5年多的课， 嗯， 然后他说这个课真的是交了好多学费， 嗯， 但最后发现其实真正成长的时候是你离开那个人的时候。 嗯，然后他就说他这几个月开始慢慢和自己相处以后，就发现其实如果有一个人的话，你很容易生活在和那个人的状态里，然后他就是这段时间就一直是生活在那个人的影子里，然后他就说他希望他自己能够慢慢走出来。嗯，所以你就真的会发现就是选择一个伴侣真的很重要。 对， 很重要。 大家觉得呢？嗯，你真的要选择一个很喜欢很喜欢，嗯，可是跟他在一起我们总会生活在他的世界里面，自己有的时候可能会卑微到尘埃里。嗯，还是选择一个挚友型的伴侣，他很适合你。 对，你上次是聊过这个话题，嗯， 是的， 对对， 我觉得挚友型的伴侣这个概念还蛮好的。嗯，可是就是毕竟还是年轻人嘛，大家还是会想聊一聊到底有没有可能遇到那种完美的爱情，还说喜欢的和适合的到底应该选哪一个呢？大家觉得 你看林达西就是义无反顾地选择了跟适合的人， 跟适合的人是吧， 嗯，你看他都毫不犹豫啊，嗯，一下子就是，嗯，然后 笑什么呢？ 我在笑小苹果还在纠结说刚才给药看神奇的材料什么意思？ 应该是他把那件褶皱的衣服找出来吗？适合两米之内的人， 拍个照片艾特我们一下。嗯， 林达西说我就有一个是挚友型的，就是真挚的朋友，特别特别能跟你相处的朋友。 哎，但是达西啊 ，Mr. 达西，你这个挚友型的挚友，你说的是这个挚友吗？ 我说的不是，我说的是真挚的挚，所以我已经提醒他了，真挚的朋友，不是聪明的朋友，不是智慧的朋友，好吗？你说像跟这样的人，你很着迷。可是你会跟他在一起的时候卑微到尘埃里，这样的人分手你该说什么？你会演练吗？就是你会先写好一堆短信然后等着要分手的那一刻发给他吗？嗯，你会吗？ 我会， 我也会。 而且我是觉得就是分手这个事情，你觉得需要当面说吗？ 我觉得需要当面说。 需要当面说对不对？ 你觉得 但是如果当面说没有发挥好呢？ 没有发挥好怎么办？ 对啊，嗯，就很像潇潇在奇葩说里面说的， 没有发挥好，嗯，那就再补一条信息嘛。可是我真的觉得两个人既然曾经相爱过，或者是曾经真心相处过，嗯，还是要当面给一个 ending 啊，嗯，总不能一条信息就结束了吧。像这样的人你会怎么跟他说呢？跟他分手，咱们真的吧，咱们开始一句话分手短信大赛吧。 好， 比如说我先开个头，这样的会不会显得太卑微了呀？ OK OK， 一个很着迷，可是你觉得你跟他相处的时候很没有自己，嗯，你终于决定要离开他独自成长的时候，发一条什么样的信息呢？比如说我发，你很让我着迷，可是我很讨厌那个卑微的自己。 嗯， 会不会太卑微了？ 我觉得其实说实话，我觉得因为我是就是十月底出生的人， 我知道， 嗯，就和十一月份出生的人很像，嗯，就是我会比较希望对方能够收到我这条信息的时候有一种心里咯噔一下不爽的感觉。 你希望他还有未完待续是吗？ 不是，就是我觉得分手这事儿吧，就虽然大家说的都很顺畅，嗯，或者是说觉得说反正分了，然后大家也希望彼此都过得好，嗯，但你还是希望在分手的时候给他一些小警告，或者给他一些小警示的感觉。嗯，嗯，我觉得我应该会写类似于，嗯，希望你还是过得那么好吧。 警告和警示在哪儿？ 这句话很警示。 为什么？ 因为如果对方这么跟我发的话，我会觉得很不舒服。 为什么？ 因为当你分手的时候，你看一个人有没有忘记掉对方，或者有没有放下这段感情，就是你希不希望他过得好。 如果你希望，哎， 如果你还没有希望他过得好，就说明你还惦记和在意。如果你放下了，你就会真心希望他过得好。 我觉得真的爱的话，就会希望他过得好。哎， 分手的时候吗？ 嗯， 真的吗，吴珊珊？ 嗯，你看看我，看看我纯真的眼神。快乐的女孩说了，分手后写成文章，然后成为情感博主。林达西说了，嗯，我常常就发挥不好，怎么办？但是 Water 赵蓝色也提出了， 常常发挥不好， 对，常常分手，三天一小分，五天一大分。Water 赵蓝色也说了，如果你写了这种，你觉得什么短信呢？可是万一那个人听不懂怎么办？嗯，我觉得你自己懂就好了，不要奢求别人懂， 不要奢求别人。 对， 你会发现，你知道吗？就懂这件事情为什么会分手，就是因为你觉得能懂的事儿，他怎么就不能懂呢？ 对，对。 对对不对？ 就是价值观不一样了。 而且你会发现，就是其实找一个伴侣，有的时候最重要的事情就是你和他就说着一样的中文。 嗯。 为啥就感觉一个说法文，一个说法文，一个说英文呢？嗯。 对不对？ 是的。 你明觉得这个话就这个意思，他为什么就听不懂呢？ 林达西说了，说我不希望 X 过得好。陌上花发说，曾经沧海难为水，你是要把这句话发给前任吗？真的啦，开启一句话短信分手大赛，如果是一个很让你着迷的男神或者是女神，只是你觉得跟他在一起太累了，你想主动提出分手，你会发一句什么样的话呢？在这个时候呢，水水可以跟我们分享就是下一个情况。 对， 下一条留言， 我分享下一个情况。我觉得这条情况还蛮有意思的。他就说，他说判断一个伴侣最重要的因素，在他看来就是你是不是想扑倒他。其实身体的反应已经告诉了你，你喜欢上这个人了。这时候就不要羞涩了，要多和对方接触，确认人品、基本的经济条件没有问题之后，就可以大胆的在一起了。但我觉得他这个确认人品和基本的经济条件这两个就是确认项， 蛮重要的呀。 其实还蛮重要的。 是的， 意思就是说他并没有单纯说你想扑倒他，就判断说这个人适合做你的伴侣。 哇，是的，当然了，当然了，单纯的你想扑倒他那是兽性，好吧，那是原始冲动。在一起的话，肯定还是要人品好啊。然后的确是基本的经济条件要保障啦，要不然的话，两个人真的有可能会过不下去，对不对？ 就两个世界，对不对？林达西，好的，你这条非常棒。 大家自己去看林达西的留言好不好，在 FM982 花椒的直播间里面，活力982。 大家关注活力982，林达西这条有赢。 可是我觉得分手的时候没有必要搞那么难看吧，没有必要伤别人自尊了。 为什么？ 真的吗？真的不能有一个就是温暖的分手吗？ 我觉得可以有几个仪式了。其中有一个我觉得还是难看一点比较好，就彼此宣泄一下。 可以有几个仪式是选择其中一个作为恩典的方式，还是说轮流来？ 就是轮流来，轮流来，轮流来。 要分分合合几次？ 是 不是， 不是，就是分手的时候你分几次嘛，对不对？你分成几个仪式感来。啊，卓来了。 阿卓，你 好。 好 久没有见到卓了。 珊珊说是早上好，上班中还是忍不住进来赞一个，不能看直播好烦， 好烦 了，好烦 了，不能看直播好烦了，好烦了。 挂机不挂机啊？刚才快乐的宇航好棒哦，他说把手机投在电视上面好爽，所以咱们俩现在就在他家电视上哦。可以截张图拍张照片发给我们俩吧，好不好？ 对，艾特一下我们好不好？ 来吧，一二再笑一个水水。就截这张图好不好？三秒钟尬表情时间已经过去了。 二三，袋鼠 神经病 跳四米。 好诡异这个插画。 OK， 好，接下来选择一个不会为了迎合你而贬低其他人的人。例如在你面前也不会说前任的坏话，嚼前任的嚼其他的人的舌根。听你就是听你说起其他人的事，不会做出特别激动的评论。你觉得这个重要吗？ 我觉得还好。 就这个对这个特质对你来说还好。 我知道这个特质是很 因为你很喜欢嚼舌根，对不对？ 不是， 你的舌根是烂的。 我嚼你的舌根吧。我嚼你舌根了吗，云水？我是觉得就是女孩子会有那个小小的心理啦。你总会去问，比如说你的前任是什么样子的呀，你跟你前任相处的怎么样啊。我觉得并不是说这个男生要去讲前任的坏话，可是、 那我特别想问你一个问题，就是作为一个女生，如果有人问我说你的前任，就比如说有一个人很想和我在一起，然后他问我的前任的情况，应该说吗？这个时候 不要说实话。 哦，真的吗？ 不要说实话，因为实话会有细节，细节会让人记住。 然后应该怎么说？你给一个标准答案。 如果我问我 的 比如说老公或者是男朋友， 就比如说我问你吧，就比如说我问你吧，好不好？你是男的，我是女的，就类似于这样。然后我就说，哎，你交过几个男朋友？ 三个。 然后能说一说吗？想了解一下。 最后相处到最后都觉得不太合适，所以都已经过去了。 就这样是吗？ 就这样啊， 就这样， 就是不重要。 然后如果 就是要表达说前任并不重要的意思。 OK， 然后如果是懂事的女生的话，她就不会再问了，对不对？ 会问。女生永远会继续问。 那继续问怎么办呢？然后比如说我就继续问说，哎，那能再讲点细节？那您说说呗。我想 什么？那您说说呗。你是一个主持人的采访技巧吗？那您说怎么着？我还得从头跟您捋什么？我跟您相识是八年。 那你和你的初恋是在什么时候？ 初恋的时候是上大学，刚进大学，他追我。 就像他追你，你知道吗？就不是你主动的很爱他这种，就是要表现出在之前的感情当中你都没有付出很多，可是对你我付出了很多，你看你是不是真爱。 那最后为什么分手呢？ 嗯，在一起时间久了，然后他也觉得累了。 那你觉得你在前任当中有真心爱过的吗？ 有一些瞬间是真心爱过的吧，可是爱这种东西就是不持久的，还要看两个人的相处。 那意思是说你和我也不持久了？ 还要看两个人的相处，你没听见吗？你的耳朵根子是烂的吗？我防坑防得很紧哦。不能说没有真心爱过，因为你说会没有安全感，觉得你就是一个不投入真心的人。 嗯。 可是也要看两个人的相处，就我们俩人是可以努力共同去创造的。怎样？ 真的很会， 厉不厉害？ 真的厉害到，我觉得服，真 的， 我给你真的服，珊珊，珊珊姐，我真的服，我觉得真的是滴水不漏， 对不对？就是要表达出在之前的感情当中，你肯定还是要付出过感情的，要不然他会没有安全感。 哎，那你觉得你在和前任的交往当中有受过伤害吗？ 有受过伤害。 什么伤害啊？ 嗯，我觉得这种伤害只有等在俩晚上的时候我才好向你倾诉。什么鬼了， 天哪，真的是珊珊太厉害了。 但是我自己说了，说女生一般都是十万个为什么，的确是女孩子有点没完没了啦，喜欢刨根问底。可是后来我觉得女孩越来越成熟的话，会选择问的更少，你会自己要先去判断一下这个问题问的有没有价值，她到底会回答什么样的问题，回答什么样的答案。如果你都知道她会怎么回答，那就干脆不要问了。除非你有时候就是想获得一些情绪上的价值，想让自己爽一下。在你们俩感情很好的时候呢，你男朋友还是会满足你的啦。 所以说珊珊真的是情场高手。珊珊真的是很，真的是很厉害，很厉害。 我觉得也不是啦，我觉得是我很在乎对方的感受。 我觉得是， 对。 其实有的时候很多人会觉得说这样会很累啊，会不会太计算啊什么的。有的时候反而觉得如果你真心爱这个人的话，你。因为其实说实话，最近我也遇到过就是一个女生的朋友嘛，然后这个女生的朋友就是很苦恼的一件事情，就是说她就说她和她的朋友就是很苦恼的一件事情，就是说到底要不要说实话。就是问到前任史的时候到底要不要说实话，然后两个人最后给出的结论都是他们没有说实话，因为他们觉得说实话其实反而是你不爱这个人。就是但是我当时就觉得好像有点奇怪，但后来他们有一点说服我的是，他说其实实际上他要的并不是实话， 是 他只想要的是你对于这段感情的一个态度，对不对？ 他要的不是实话，你找出一个完整的故事，然后用一种说实话的姿态说出来，保证自己他第二遍问的时候不会忘就可以了。这个很重要，如果第一遍和第二遍不一样不 OK 哦。整个小本本记下来好不好？ 就是、女生除了是十万个为什么之外，还是名侦探柯南。对不对？ 是的，都是福尔摩斯，女生在感情当中。 但是其实小苹果说了，水水，你这样问珊珊的话，我感觉珊珊前面被你挖了一万个坑，但是珊珊就有本事跳过第一万零一个坑。 我还是挺溜的，我觉得。可是就真的，其实女生在你冷静地问他的时候，他什么都知道，他什么都能够理智地回答你。可是在他真的投入到一段感情当中的时候，女生就会丧失理智， 然后会慌乱，对不对？ 会慌乱，然后会无理取闹，会就是会做出很不理智的事情。比如说我看过一个帖子，那个帖子问的问题是如何提高女朋友的智商。回答最点赞最高的一条回答是，当他不喜欢你的时候，他的智商自然就高了。 是的。我还听过一个段子，就是说一个女孩流过就是流的泪水，就是她脑子里进的水，就你让她哭得太多了，自然就变聪明了。 对，还有一件事情，就是我觉得在感情当中朋友真的很重要。因为我们都是属于那种置身事外的时候特别门清，脑子特别清楚，什么都懂，道理都懂，觉得女生不要无理取闹，不要打破砂锅问到底。可是真的你置身到一段感情当中，你很喜欢这个人的话，你就会把这些通通忘掉了。这个时候朋友真的很重要。了解你情况的朋友，他会提醒你，你这样是不对的。我真的觉得， 但真的是有的时候就是陷太深真的也是没有用，只是说要希望他早日醒悟，对吧？ 可是还是希望有朋友去商量啦，因为的确是在我们越来越成熟的时候，需要选择一个终身伴侣的时候，希望大家还是可以用一种成熟的方式，理智的方式去经营一段感情。而不像小的时候那么肆意妄为，想干嘛就干嘛。 这里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调频 FM98.2， 然后您正在收看的是微微一笑。然后我们今天讨论的话题其实并不是说谈恋爱，也并不是说约个会， 对的， 而是说你在选择一个很认真的伴侣，有可能会考虑和他携手一生的时候，你会考虑什么样的因素呢？好，接下来关于吃，我们从小就是在不同的环境里长大，生活习惯有很大的差别，吃饭时就能体现出这些细微的不同，可以观察到那些隐藏的喜好，比如他对桌上的哪道菜情有独钟，他是否会根据你的喜好而有所改变，他吃饭时会出大肆的喧哗声还是彬彬有礼，他在买单结账时会装傻充愣还是大方的结账，还是邀请你下一次赴会，很多的心情除了写在脸上之外，也体现在谈话中和食欲里。这是一条饭桌上看伴侣的锦囊， 因为现在很有可能是从饭桌当中去认识自己的潜在伴侣啊，是不是？所以吃这件事情还是可以小小的观察一下啦。 OK， 好，接下来情绪稳定很重要，我也觉得。 情绪稳定蛮重要的。 曾经交往过不少皮囊看起来很棒的家伙，但如果经常争吵或是冷战，再好的也会看腻，相处的智慧并不是哪一个人都具备的。现在的这位伴侣就是情绪稳定，头脑聪明，遇事不慌乱，虽然年轻，在工作中也会有忍不住想要向他取经，要依靠他的冲动，生活当中任何大事小事都会跟我商量，一起计划分工，如果我不擅长或者不爱去做的事情，自然就会接过去，因此我也很难想象两个人会吵架，而因为他的情绪稳定，我压根儿就不会突然想吵起来，或者是遇到冷暴力，生活当中的安全感满满。 是的，我很喜欢这一条。可是我觉得，情绪稳定大多数情况下是用来形容男生、形容女生的吧？就希望女生在感情当中情绪更加稳定一些。感觉大多数男生这条留言讲的是男生，对不对？ 这条对对对，这个是女生讲男方。 所以男生在感情当中很有可能情绪不稳定吗？ 不稳定。 是吗？ 不稳定。其实男女都是一样的啦，只是有的时候可能男生碍于社会压力不会表现的特别drama queen， 明白了， 女生会更容易drama queen一点， 就算任性的话会更容易得到大家的谅解。 我觉得男生和女生表现出情绪稳定的差别在于女性永远比男性更不稳定，而不在于男性稳定， 是一个比较级。在你刚才念的这条留言当中，我很讨厌三个字，冷暴力，巨讨厌，神烦冷暴力， 是吧？ 你这个星座就很爱冷暴力，对不对？ 很爱， 神经病。有意思吗？我想 总觉得其实你就是想骂我一下。 不是，我想问一下，冷暴力大家觉得呢？冷暴力到底有什么意思呢？ 你不觉得冷暴力在这样的热天里很能够缓解就是躁郁？ 对我来说很躁。 越冷暴力越躁，冷暴力，冷暴力，冷暴力。 亲爱的，在直播间的朋友们，我们现在呢，马上来到北京时间9点了，要送大家一首好听的歌曲了。在这个时间呢，大家可以讨论一下，你们可以接受伴侣用冷暴力的方式来处理你们之间的问题吗？当你们出现矛盾的时候，不管怎么样，哎，他不接话了，你受得了吗？他冷暴力耶，嗨。有意思。 感谢蔡记的瓜送的那么多玫瑰，然后心比天高和行云流水，我们在九点之后继续回答你们的问题。 是的，送大家一首 Road Less Travel。 I heard something the other day about a guy in a game he gets paid to play. You probably never even heard his name, but he sure thinks deal to me. Cause one day inadvertently he broke a rule no one knew, but as soon as he found outWhat he did, he admitted, and he lost a whole year's salary. He said, I know that I do things differently, but I think that's the way that life should be. And I know it seems hard, but it's worth it to me. Oh, I'm on the road less traveled, cause I know where the other road goes, and I don't wanna stop being free. way, then I realize you gave me too much change. I can't say that I didn't think twice. Keeping that money really would have been nice, but I gave it all back in the look in his eyes. Priceless. So I know that I do things differently, but I think that's the way that life should be. And I know it seems hard, but it's worth it to me. 北京时间九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九八二，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98.2 兆赫 AM927 千赫，聆听未来，身份不同。 每颗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握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 FM 98.2 兆赫， AM 927千赫，生而不同。 Hello 大家好，我是沈腾，欢迎收听 FM 98.2 北京青年广播，青年的声音。 大家好，我是演员吴刚，欢迎大家收听 FM 98.2 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活力982，生而不同。大家好，我是尚文杰，祝贺北京青年广播 FM 98.2热力开播。 大家好，我是徐亚明，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杨坤，欢迎收听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张一白，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海泉，欢迎您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欢迎回来，这里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调频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早间正在为大家直播的微微一笑。 大家好，我是在情感当中觉得你选择一个伴侣的时候要考虑很多因素，但最主要的还是看你喜不喜欢他的珊珊。 大家好，我是在考虑适不适合在一起的时候只看颜值，觉得再丑的人也不可能就是真的是再善良的感觉，就是不一定丑的人就会善良的水水。嗯，大家 刚才那段好绕啊，嗯，待会儿可以好好解释一下你的观点、啊 okay, 然后大家现在呢可以首先是要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号982魔力工厂、嗯、来关注我们的推送，然后呢可以通过我们的深度的合作直播平台花椒直播来观看我们的节目。嗯， 是的， 当然也非常非常感谢在收音机前的朋友通过我们的调频 FM98.2 中波927 关注我们的节目。 记得你们哦。FM 九八二或者是 AM 九二七的朋友们，谢谢你们在收听我们的节目。那另外呢，在花椒直播观看我们节目的朋友们，记得搜索活力九八二，点击分享或者是关注，好不好？ 千山万水总是 情，点个关注行不行？快乐的女孩帮我刷一下来。 对，刚刚聊到冷暴力的话题，我看到了是一堆的不愿意。water 淡蓝色不接受，菜地的瓜不会，菜地的瓜要说清楚。快乐女孩说，我要通过电视把拍的直播间的照片拼起来，笑喷了。 是一个意思的留言。那直接接那个菜地的瓜死也要死的明白。 好，菜地的瓜死要死的明白。water 淡蓝色，西瓜西瓜西瓜。 就知道，但是不管怎么样，我真的觉得冷暴力是一种不 OK 的方式。像你这种星座的人，可能就很喜欢用冷暴力这种方式碾压其他十一个星座。远离他们好不好？远离十月底到十一月底出生的人群。 对， 咱们剩下的人一起拥抱在一起，好好爱。 好，你就热死。 我还是觉得，就希望大家在分手的时候要好好的说啦，好好聊一聊。不管爱的或者是不爱的。咱们把它聊透好不好？但是我有个问题，像你这种人在选择冷暴力的时候其实是在意的对吗？ 是在意的，越冷暴力的人越在意。冷暴力从来都是一个相互折磨的过程，就你不要觉得他很爽，其实他也很。 如果你在跟一个人冷暴力的时候，然后对方也没有接你这招，他也跟你冷暴力，有一天你觉得 那就对上了， 对上了， 就你会觉得棋逢对手。 然后会怎么样呢？ 就一直冷下去。 一直冷下去，等你有一天三年之后，你觉得 就好像有一个，就是刚刚我忘了是谁在问，是快乐女孩吗还是谁问说，那如果主动的人是不是就总吃亏？就是啊，就冷暴力。 不是快乐女孩，是另外一位朋友。 另外一位朋友，反正 主动的人是不是总吃亏？我觉得不是， 不是。 主动的人，如果你生性特别特别主动的人，你不会吃亏的。 而且我是觉得，其实主动的那个人，你才是真正在做建设的人，对不对？ 对，而且是觉得会吃亏的主动的人，是你生性并不是主动的人，是你内心其实不想主动，而你觉得你喜欢他，他又没有主动的做出什么样的举动，你不得已的去主动，你才会吃亏。 但你知道吗？我现在是发现有一个问题，我觉得好像现在。我不知道，就是在广大的，就是比如说在农村的地区，或者是在那种相对来说他们的那个生活还比较那种小单元化，就不是像在城市里这样，就是比如你生活在一个小镇、小城、小村儿，然后你相对来说你的就是人际关系会更，就是更窄，然后认识的人会更少的那种地方会怎么样？但是我已经发现，就是在城市，大家现在都太聪明了。 是的， 就是聪明到你觉得就是彼此都会有一个默契度，就是只要一方少付出一点，另外一方就会少付出一点。你付出十，我就付出十，然后突然发现你变成了十五，我觉得说，哎，我要不要加到十五？要不要加到十五？好，如果我加到十五，我们就继续；如果我没有加到十五，那就选择我可能要选择慢慢要放弃了。然后对方也会慢慢退到十。 雨水来，对，十，二十， 十五，没有。 赢了，开心，什么十十五二十的呀？但是你说的这个现象我理解了，就大家真的有在计较。 对， 像小的时候那种无所顾忌的去爱的去付出的，在受过伤害之后大家就会改变了，就希望我付出我也可以得到回应。 这是为什么我们今天在讨论这样一个特别精明的话题。 是的， 这话题很精明， 很精明 嘛。就你在选择一个伴侣的时候，你在想什么？对，我是十月底十，我是十月二十五号出生的。 对，就是water淡蓝色，你答对了。 大家可以算一算。 但是吴黄也说了，说我冷暴力，另外一个也冷暴力，很恐怖。他就是吃，就是他说他生气的时候就是不会说话这种类型。我觉得你生气的时候不会说话这种，我特别特别的理解。你可以不离开，可是天气真的会从你的生活当中消失。 不会。 你怎么 会？ 为什么 不 消失？ 冷暴力当然不能消失啊！消失怎么叫冷暴力？ 冷暴力不是消失吗？ 冷暴力不是消失，消失不是冷暴力。就如果我就是比如说半个月都不联系你，我觉得这个不是最极端的冷暴力。我觉得最极端的冷暴力是我就是跟你在一块儿，然后我也在一起生活，但是我不怎么理你。这个叫冷暴力啊。 好无聊啊！可是这种很无聊啊！明明还在一起生活，装什么装啊？叫那个姐。 就装啊！ 如果你和你的伴侣不住在一起， 冷暴力不就等于消失了吗？ 对， 因为你不会从他的生活，在他的生活里面出现嘛。 对，冷暴力是很折磨女生，对不对？男生其实我觉得还好，哎， 好像是， 我觉得还好， 冷暴力很折磨女生， 因为本来的那个，我觉得是跟女生，男生有的时候，你看，所以我分享之前的那条新闻吧，我们又开始以性别说事儿了，但是这个地方就是适用的，对不对？ 对的，是适用的。 女生容易多想吗？ 对，女生容易想很多。 对， 是你想太多， 我 没 这样过。 啊哒哒哒哒，啦啦啦啦啦。 OK， 接下来我们来看下一条。我选择了有两条，因为这两条其实实际上都是一样的。有一位网友说，不要委屈自己，也不要以为长得丑就会更善良，不会的，所以还是要选择一个自己看得顺眼的。还有一个网友在说，颜值句号。这样生气， 你能看颜值是吗？ 这样生气，吵架的时候会因为看到这张脸，所以怒气值不要再往上翻翻。 的确是啦，我觉得这句话是开玩笑的啦。可是，在刚开始相处的短暂的两三年当中，对方长得很好看，很有用吧？很容易降火，对不对？ 对不对？ 刚才你知道，在40多条留言当中，我跟水水说，咱们俩一人选几条吧，好不好？然后最后我们俩一致的选择了颜值，这是唯一我们俩选重合的一条。 所以大家会吗？大家觉得颜值在你选择伴侣的这个考虑因素当中，比如说重要程度从1到10，你们打几？就10是非常重要，1是不重要，完全不重要，0是完全不重要，大家打几？大家打起来好不好？这不是打一打二， 你先打。 是我打7。 7是一个蛮保守的数字。 我打7。 按照我对你的了解，你之前的都是9，哎。 所以现在降到7。 降到7是吗？更多的考虑其他的因素。 你打几？ 6。 那你比我更保守，哎。 对。 菜地的瓜6。淡蓝色5。菜地的瓜， 谢谢 我们知道了。 菜地的瓜打出来的6666666666。 林达西，你打几？有钱哥打几？然后吴皇打几 ？Shouting，Youth Shouting， 青春的尖叫。打5，行云流水打5/5开。OK， 大家差不多在5和6这样。所以我其实还是更外貌协会的，对不对？ 所以你知道，其实5到7分的女生很吃香吗？ 是哎。 对呀，我大概就是7分左右吧，很吃香哦。 吴珊珊，我觉得你真的很棒哎。 厉不厉害？ 就平时我觉得你要表达的那个自己漂亮的程度不到9.8分，不到9.8分你是不会下台的，我跟你说。 翻脸可真的。 现在为了表达自己受欢迎宁可降到7分吗？你降对不对？ 我真的大概就是七左右吧。因为好像是那种你看像什么刘亦菲啊，然后这种才叫做九以上的女生吧。在现实生活当中大家看到了一般觉得是美女的也就是7分了实际上。 心比天高，你都叫心比天高了呀，对不对？他说颜值不重要，颜值形象重要。这是什么意思呢？什么叫颜值形象和颜值的区别？你怎么理解？ 我不知道。我没理解到颜值不重要颜值形象重要是什么意思呢？ OK， 很多人就被我炸出来了，他们现在已经不在直播间了，对不对？ 有可能。可是我觉得好像看到一个让赏心悦目的这种画面，比如说看到一个颜值更高的伴侣，对自己的心情是有好处的吧。首先你看小的时候啊，妈妈怀孕之后会看那个挂历上的画，不是有种说法，我妈妈说， 你妈妈看的是谁啊？ 妈看的是花牡丹。 牡丹， 百花丛中最鲜艳。我妈看的是牡丹， 所以我觉得你牡丹味还蛮重的。 哪里的牡丹味？ 就是你身上的牡丹味啊。就是美丽娇艳雍容华贵的那种感觉。 是的，说得好， 对不对？ 主要看气质嘛。 好，下一条。 是吗？刚才颜值这条大家就讨论完了，是大家有交往过很帅或者是相比来说外貌没有那么出众的，觉得相处起来会有什么差别吗？我觉得好像就是， 我觉得对方会更自信。就是一般来说如果外貌稍微就是更好一些的人会表现出更自信，但同时也可能更自负。所以这个度很重要。 有道理。 但是我非常不喜欢对方把自己长得好， 对， 当做一回事。 有道理，有道理， 就是他的镜子前停留的时间不能比我多。我一般是1个小时。 一般人不会比你多了。嗯，就是要美而不自知。 会比我多 什么？就是美而不自知才好。 对，美而不自知很重要。 但是有的时候你找到一个颜值很高的伴侣，当你们俩吵完架，晚上的时候你心平气和，看到他那么熟睡的姣好的， 我就会把卸妆水泼到他的脸上。 你就会想，哎呀，算了吧，长这么好看，跟他计较什么呢？对不对？有可能有这样的想法了。 所以你的意思是说，找一个外貌不怎么样的人，你晚上会越看越火是吗？ 嗯，也不会。看久了就看顺眼了。 这个坑没有跳 了。看顺眼、嗯、看顺眼了、嗯、哦，看很久还看不顺眼，那就是真的太丑了。 OK， 嗯，好，新米天高说了，外表体现出来的形象很重要、嗯、我明白了他的意思，就是说外貌不包含穿着，但外貌形象包含穿着、嗯、颜值形象包含穿着， 明白 对不对？就整个人的气质、嗯、 对， 颜值太高就是花瓶。 嗯， 你知道吗，我确实发现有这样的问题，我觉得长得太美的人真的没有办法专心做其他事、嗯、因为真的长得太美的人就容易就是困在 自己的容貌里面，把所有的时间都放在自己的容貌里面是吗？因为别人都在夸她漂亮，她就很想把所有的自己的专注力放在漂亮这件事上。 我是觉得因为漂亮这件事情她得到东西会很容易感觉。 嗯， 嗯，但是那个 WiFi 之母确实是有很惊人了。 对， 就你之前分享的那个长得漂亮家里又有钱然后居然是一个科学家， 总会有这样的少数类的吗、嗯。 OK， 大家在聊这个话题的时候其实也都是在聊关于颜值的问题啊、嗯、其实没有那么重要了， 没有那么重要， 我们得出的结论也是这样的。 蔡记的瓜也说了、嗯、看习惯了就不觉得会有多漂亮，有句话我们叫做枕边无美人近处无伟人。 对、是这样的， 看久了其实就还好， 因为你每天都要看到他出入洗手间啊、嗯、要看到他出入菜市场什么的， 对， 对 不对？ 如果是在本着遗传的角度来考虑的话，在可选择范围里面找个颜值相对不错的、嗯、我觉得是好的。 对，但是现在要相信科技嘛， 要改变是吗？ 医术什么的都要相信，对不对？不能只相信遗传， 我相信。 对， 嗯， 嗯，好，那接下来下一条。 嗯， 嗯，现在很多人都高估了有趣，认为有趣是做人的标准，但是其实我更在意一些内核的品质，比如说他是否善良、嗯、人品好、嗯、对家人照顾，对朋友热心，因为相伴一生重要的是在你危机的时候、嗯、能够给予他力量和支持，而不是在快乐的时候和你说些风花雪月。我觉得他这句话非常感动我，我也会觉得以后会跟别人提起，就是、 嗯、 婚姻除了是一种爱之外也是一种义气。 嗯， 是吧？ 是， 你就是一个很讲义气的人。 我很讲义气、嗯、 你是很有义气的一个人、 哦、 就义气到会原地爆炸的那种。 对， 嗯， 为朋友 就是走路都带风火轮。 嗯，为朋友插朋友两刀。 来给你。 嗯，刚才这一段话的总结的重点你觉得是什么呢？ 我觉得是义气。 是义气吗？就在伴侣当中要互相记得拉拔对方一把、嗯、是吧？ 我觉得就是说，我不是说和你在爱情上紧紧相依， 嗯， 也是在亲情上， 在生活 上 在精神上， 对，三位一体的紧紧相依。 嗯， 嗯，和你以各种各样的姿态站在一起是吧？ 嗯 嗯。 那你觉得呢？你觉得有什么样的就是比较能够触动你的留言？ 大家好好想一想啊，当你选择伴侣的时候，我们这个时段跟大家聊的话题是你会考虑哪些因素呢？比如说从一个女生的角度出发，我觉得对方很尊重女生是一件很重要很重要的事情。 嗯， 这个尊重不限于那些小小的流于形式的，比如说他吃饭的时候要帮你夹菜呀，然后上车的时候帮你开门呐、啊，逛街的时候帮你拎包啊，我觉得这些都完全不重要。而且我真的觉得没有必要帮女生拎包，就是女生的包是一种搭配，你让口拿走。笑什么呀？我只有这个包，我的这个整身的形象才是完美的，颜值形象很重要，好不好？不要努力帮我拎包了。包括刚开始认识约会的时候，你可以表现出绅士的样子，帮我开车门。时间久了，真的没有必要。 嗯， 加菜也还好，我想吃什么就吃什么，你包乱加一些我不爱吃的，好不好？但是我说的尊重呢，的确是一种精神上的尊重。 嗯， 你 举个例子呢？就比如说除了这些我们能够看到表面的这些感觉之外，你觉得什么样的形式是一种 尊重？你的职业选择。嗯 嗯， 尊重你在有家庭有爱情的时候依然去追求自己的梦想。 嗯 包括就不要有那种传说中的直男癌思想。 嗯， 我觉得很重要。 嗯， 我之前有一个朋友。 嗯 我一个朋友，他就是 你知道聊这个话题就是要很小心，因为我觉得就是不要在 公开的场合聊指名道姓， 是的， 这个也是对人很大的尊重。所以你这个朋友怎么了？你说， 就是有个朋友，她的男朋友跟她讲，如果咱们俩结婚之后，你就不要工作了，在家照顾家庭，或者是你如果很想工作的话， 跟他女朋友说是吗？ 对 ，OK， 咱们就一起开个美容院，就是你就在家楼下开个美容院什么的，然后还可以回家照顾家、照顾老人、照顾小孩，我就会觉得这样很不 OK。 我觉得这样不 OK。 对，可是就真的要尊重女生的选择啦。我觉得在这个我们俩成长的时代，大家都很独立，然后很有个性，有自己想做的事情。有了爱情，并不是说要放弃其他所有的事情。 对， 我觉得我的老公就做的还蛮好的。 特别棒， 对呀、 我觉得他真的 我还是蛮自由的吧， 他很尊重， 就是有一种很像少女的感觉。 那有的时候会不会尊重的太宽了呢？ 会的，不嫌宽，就真的要尊重女生，在相互两性相处的关系当中，并没有男高女低或怎样的思想。希望大家可以更加的开放和包容，因为就真的是要沟通了。 对， 就男女之间好好的去聊，我到底喜欢什么样的事情，你可不可以尊重我以及给予我精神上的支持很重要。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两个人在一起最好的不是要求对方为你改变，而是他自己认为若要提升幸福感，他乐于改变，潜移默化的你们都成为一个更好的自己。我觉得这个很重要。 是要改变是吗？ 就是你要改变的是你要成为更好的自己，而不是为了他而成为一个更适合他的人。 不要为了他而改变。 你会发现其实人的惯性其实有的时候真的挺大的。大家知道惯性吧？来，珊珊从物理层面解释一下什么叫做惯性。 惯性就是你很快的冲走的时候不能急停。就跟你刹车一样。你就算踩了刹车，不是还得往前走一段吗？你扔了一个溜溜球，他就是依靠惯性再继续走下去的，是不是？ 好， 很通俗， 很通俗， 对不对？ 很通俗，而且就是感觉好像就参透了惯性这个 概念。好了，王豪现在惯性的定义是什么？初中物理的定义。 OK， 但其实我是觉得人的惯性就造成你真的没有办法特别轻易的改变你自己。你以为说 物体保持静止状态或匀速直线运动状态的性质称为惯性。惯性是物体的一种固有属性，表现为物体对其运动状态变化的一种阻抗程度，质量是对物体惯性大小的量度。亲爱的小朋友们，你们学会了吗？ 你像我一个140斤的人，和你这个90斤的人，对不对？就是惯性就会很大，就没有办法特别轻易的改变，所以就不要试着去改变对方。好的，我说完了，这个观点是不是很精彩？ 是的，只有90斤打动了我。但是我觉得这个不要被对方改变是正确的啦。 我是觉得就不是说你不要为对方改变， 是为了对方改变而改变， 对 吗？ 对，就你改变的这个出发点一定要判断你是不是变成了一个更好的自己。牛毛，我知道了，你很喜欢珊珊，好不好？ 谢谢。 他一直在说珊珊，我好喜欢你。珊珊也在这边对你说， 谢谢。我想对你说，谢谢你的爱。 谢谢你的爱。 你刚才咱们继续聊到改变的这个问题，然后你也是觉得不要为了对方改变而改变吗？ 我是觉得你即使是为了对方而改变，你也要变成一个更好的自己。 你有没有觉得变成更好的自己这个概念把大家都要逼疯了呀？ 但就必须要这样。 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你要变成更好的自己，我就这样了，怎么着吧？ 我觉得可以换一个说法，就是你不能变成更坏的自己。 或者是你要成长， 你可以 keep 住这个自己。 成长我好像更能接受一些。就是 成长就变得更好啊， 但是变成更好的自己这句鸡汤真的被灌 得太多了。遇见更好的自己， 去哪儿遇见？ 转角。 转角在哪儿？ 爱那儿。因为转角遇到爱。 谢谢。好吧，我们这个时段呢跟大家探讨的是你选择一个伴侣的时候会考虑什么样的因素呢？最后再跟大家分享几条吧。比如说我看到一条留言，我觉得还蛮实际的，可是又真的是生活当中必须要面对的因素。比如说不要回避金钱、能力还有家庭背景等硬件问题。谈论金钱和条件并不可耻，也并不会影响一段认真的关系，只会让彼此更了解对方的期望和未来婚姻的方向。并不是他穷就不和他在一起，只是要互相了解一些。当然呢，你首先要对自己有深刻的分析和评估。这条留言里讲的是，当我和我的老公相遇的时候，他非常怕我是一个拜金女，可是我偏偏告诉 他。我从20岁就想清楚了未来老公年收入要达到多少，我个人收入也不低，但是组建一个家庭需要相当于我个人3倍的收入才能养得起孩子。如果对方收入低于我，两人结婚之后还要再考虑房子车子的问题，那就样样事情要比我计划的时间表慢一拍，过得比单身时期还要惨，婚还是别结了。最后他知道我不是拜金女，也有能力创造自己想要的生活，也非常同意我对组建家庭提出的要求，两个人也熬过辛苦的日子，但始终把我们对生活的要求一起慢慢实现。我想说的是，金钱是拿来解决问题的，如果它会成为你们的问题，那就不用试探了。谈条件并不可耻，只要有端正的态度。 很厉害， 是合理的吧？ 所以最后她老公的薪水是比她高10倍，是吗？ 不知道，没有在讲这个最后的故事了。可是我真的觉得实际的物质条件也是在选择一个伴侣、考虑进入一段关系的时候必须要考虑的一个因素和条件。 而且对等很重要。 对等还是 对等很重要。所以我为什么很讨厌现在的这种所谓的脑残剧啊、狗血剧啊什么的， 霸道总裁 就是觉得太不相称了。就是感觉一个女孩就是凭借她的懵懂、善良和无知，就能够，就我觉得就是运气，然后你就碰到了一个人，然后就感觉好像攀上了社会的食物链顶端的感觉。这样的故事在生活当中很少会发生的， 太少了吧。 对不对？ 对。 所以说其实实际上天哪，我们把菜里的瓜都聊得恐婚了，是吗？ 为什么呢？恐婚的原因是什么？你觉得很累是吗？选择一个伴侣很难。 然后新米天高说了，提太多要求的女生都太生分。 太生分是这样。那怎么应该表现出熟的样子呢？不提要求吗？ 我觉得他讲的意思应该就是说提要求会显得生分吧。 我觉得两个人真的要推心置腹的谈，就我希望未来的生活是什么样子的，哪怕咱们现在达不到，我们是不是有可能有很大的潜力和可能性去完成这样的目标。我真的觉得虽然女生会说钱，可是钱对于女生来说真的不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大多数， 但它是一件事情， 它是一件事情。我相信99%的，或者是就是绝大多数的女生都不是以拜金这样的形象出现的。 男生其实也是啦，我觉得我们的思路其实可以拓宽一点。其实男生对于女生来说也是希望有这样的一个条件的，对不对？ 对。 因为没有说社会上就一定有这样的说法是男生就要养女生，对不对？ 对。 肯定是希望彼此都更独立的。 哎，咱们最后来了一个朋友叫做老公 ING 我爱你，却莫名其妙被撒了一把狗粮。好吧，最后再跟大家分享一条啊，说当你选择伴侣的时候应该考虑什么样的因素呢？选择让你努力进步的不如选择让你开怀大笑的。 不同意。 你觉得不 OK 吗？ 我觉得不 OK。 为什么呢？ 因为笑过以后你发现你还是得进步的，因为一段感情如果你只是永远在哈哈大笑，那它真的不能够保持很久。 真的吗？ 我觉得真的，真的。 好吧，不知道大家怎么想呢？今天呢，我跟水水跟大家选择的话题是，当你选择一个伴侣的时候要考虑哪些因素。其实我们并不想造成让菜地的瓜这种情况，他觉得哎呦要考虑这么多因素好难啊，进入一段感情好烦呐，我都有点恐婚了。我跟水水只是想跟大家聊一聊大家在感情当中有可能会考虑的情况。 对， 不管怎么样，我觉得遇到那个对的人的时候你可能就不会考虑这么多了。 对， 有的人就是会让你怦然心动啊。 但其实我考虑这个题目的时候，我在想的问题是，我们今天聊的不是爱情，也不是激情，也不是浪漫，而是你真真正正的要进入到一个判断，是说我要不要和这个人认认真真的走下去，有可能这个时间单位是一辈子的时候，你可能不仅仅需要爱情、亲情和你整个的感性的系统去做一个支撑，更多的时候你可能要从理性方面去考虑说这个人到底适不适合， 是的， 他能有没有这个条件，或者是说到底你们应该怎么做，这个其实才是我们应该要讨论的问题。当然了，如果你任性说我就是凭感觉，那就 follow your heart， 跟着感觉走。 你看老公 ING 我爱你，虽然用了一个很感性的名字，可是他最后还是给出了一个很理智的答案。他说心动真的没用，哈哈大笑之后还是要吃饭的就真的要有理智的去选择自己的伴侣啦。当然心比天高也说了，积极有自我的活宝最好。积极有自我的活宝 圣安东尼奥来福说，门当户对还是很有必要的，其实就是两个人的价值观比较匹配，我觉得很重要。 okay, 好，但在最后其实我们还要落到一个不能免俗的点上，就是希望大家都能够有一个幸福的伴侣。 是的、最后呢送大家一首歌叫做命中注定，好不好、 以上就是今天微微一笑的全部的内容，您即将收听和收看到的是活力 Music 课。我和珊珊明天请假了，明天是王爽和孔文上班，那我和珊珊就给大家明天再见，后天再见了， 周一再见了。 明天是王爽和孔文， 拜拜 拜拜。 忽然大雨，我们有缘相遇，你也在这里，被雨淋湿，小小的屋檐就这样变成你说人和人有一种缘分，很像晚风轻轻吹拂街上人们面容，那么轻松，你让我相信有命中